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本港保钓船启丰二号在台湾获补给之后，正驶往钓鱼岛宣示主权，预计朝早抵达钓鱼岛海域。启丰二号凌晨在淡水对开水域获台湾海巡处人员提供粮食和食水补给之后，并没有靠岸，直接驶去钓鱼岛水域，希望今日稍后登岛插旗。台湾保钓人士原定同本港保钓船会合出发，但由于没有船主愿意接载而无法成行。至于早前原定由厦门出发的内地民间保钓人士，就以天气转差为理由取消行程，令到两岸三地的民间保钓行动最终只是剩下本港保钓船独自前往。热带风暴启德目前集结马尼拉的东北约420公里，以时速18公里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横过吕宋的北部，向广东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靠近。台湾气象局说，由于启德的路径向南移，台湾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机会降低，但仍然是会带来大雨。渣打银行被美国当局指控违规协助伊朗洗黑钱，渣打同意支付3亿4千万美元的罚款，同纽约州金融局和解。金融局话，渣打系同意设立一名嘅监察员，喺未来两年评估纽约分行洗黑钱嘅风险管理，而原定星期三召开嘅听证会就会押后。在听证会召开的前夕，渣打集团的行政总裁冼博德亲自前往纽约，成功与美国监管当局达至和解。渣打说，和解是务实的决定，符合股东和客户的最佳利益。纽约的金融局早前说，渣打银行违反美国打击洗黑钱的法例，与伊朗进行违法的活动，隐瞒超过2500亿美元的交易，不排除会吊销渣打在纽约州的营运牌照。美股是窄幅上落，美国上个月零售销售升了 0.8%， 是四个月以来首次上升，但市场反应不大，入市意欲是审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172点，升2点，纳斯达克指数跌5点，收在30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403点，跌5加1点，欧洲股市就全线上升。美国华盛顿州发生山火，至今烧毁60间的房屋，两个国家森林的8000公顷林地被焚毁，另外有400户的居民要疏散。当局怀疑是一个地盘首先起火，但起火原因不清楚。由于天气干燥加上强风，令火势向北蔓移，预料会有更多的林地被波及。受到熱浪的侵襲，美國西部多處地方就出現高溫的天氣，導致到十幾宗的山火。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是天晴，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天氣酷熱，最高氣溫約33度，吹微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狂風驟雨。而家錄得的溫度27度，相對濕度8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12点，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信愿亦愿，无非佛事。举足放足，皆是道场。宽广心灵。 细路仔做错嘢咧，可以罚，但唔需要打。 即系点解啲父母打？ 快啊，有啊 ，quick and fix 咯。你头先讲， 除咗 quick fix， 仲有一样嘢， 发泄， 系将自己抑郁喺自己心里边嘅不满啊， 发泄咯。 但系呢一种不满咧，其实佢打紧自己嘅仔女嘅时候，都系打紧自己嘅。 嗯哼， 其实系呢一种挫败感。 嗯， 呢种挫败感，其实某程度系觉得自己冇用，有好多潜藏嘅一个负面情绪，亦都喺里边咧。人其实喺生活里边努力嘅过程里边揾 recognition 嘅同时咧，亦都系揾 achievement 噶嘛，即系揾成就感、优越感噶嘛。啲父母喺度打紧自己嘅仔女嘅时候咧，其实喺度打紧自己嘅。 颜联武，莲花笑东常思，

客观系少嘅， 客观少， 冷嘲热讽系多，系啊，同埋系不知底蕴，然后乱咁穿回，系穿作附会系多，又真系啊。 咁呢个就系一个中国人本性嚟嘅，唔知点解见到人哋唔好咧，嗰种冷嘲热讽、幸灾乐祸嘅本能咧系好多。我喺呢行三十几年咧，我真系发现过好多呢啲例子嘅，唔知点解嘅嗱，先同你自己无关。不别人唔好咧，你个喜悦好似从心底系咁样涌上嚟嘅，我见过无数，因为、 等于咧今日报纸讲就话呢个系未曾攞到呢个系免费广播电视嘅Ricky Wong 吓、 何维基 吓呢、这个系吓呢个魔童 啊魔童， 佢话咧佢唔信啊，系政府会系唔发嗰个牌嘅，咁有啲人可能就话。抵你死啊 ，Ricky 咁样噶， 卖埋你自己嘅老行业，攞咗30亿筹码摆喺台面，同人哋 show hand， 人哋牌都唔派依家，牌都唔派啊！你咪揸住啲筹码，30亿买个台面度咯。喂，拍紧剧噶咯，签咗艺员噶噃，有监制、有导演、有编剧，成个制作做紧噶咯。喂，嬲啊！ 好客观嘅，听到嘅消息就系咧，系踩紧 brake 噶啦，系慢车噶啦，就未落闸啊！即系 成个 policy 你见到嘅曾荫权嗰个。时候咧，成个政府希望咧就系通过咧发多啲电视牌照同呢个电台嘅数码广播，系维护咗多啲声音，令到市民咧停滞咗20年嘅牌照制度咧系多个选择，以维护啊香港言论自由同新闻自由噶嘛。嗱个动机好清楚嘅，但系梁班子一接任之后咧，你见到嗱见到其实你睇到咧，点解要将海运大厦夹平夹贱再租俾九龙仓？那个台底个逻辑咪就系、是。换取你唔好再搞呢个免费牌电视牌照咯。 其实任何嘅即系传媒政策反映出嗰个嘅即系管治长嗰、那个即系对嗰个社会管治嘅心态，即系系得个言论自由，啲好重要。你无论系西方嘅先进嘅民主国家，以至系甚至系即系极权嘅国家。媒体政策、稍意识形态都系相重，但系啲嘢从来咧就唔会宣之出口，就是、暗地去做。咁你透过佢啲政策嗰种嘅铺排，其实可以睇到嗰个嘅佢点样去睇呢个嘅社会管治。咁好明显就系香港系啲十年八载咧，睇见系媒体嘅归边啊，即系或者系本身嗰个嘅系集团嘅膨胀，或者本身一盘嘅生意，即系总系好复杂嘅政治商业关系。点解咁多人中意买媒体呢？咁媒体赚嘅钱都唔系太多，你搞地产会赚嘅钱多啲。嗱，你拥有媒体，你本身亦都拥有一种较强嘅社会嘅地位，或者成为你喺政治上 身份嚟噶， 政治上嘅身份。所以嗰样嘢睇啲系嗰个问题相当复杂嘅吓。 你谂下，我成日怀念对比翻殖民地时代，用97作为一条中间线。你殖民地时代最危险嘅殖民管治时期，1967年暴动嘅时候，系咪？但系当时英国人嗰种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嗰即系根深蒂固啊，就令到佢冇会收窄噶。其实佢冇收窄到嘅，你谂下当时一样文大新商声，一样有香港夜报，一样有好多左派报纸嘅。但系当时系殖民管治最保守嘅时期嚟嘅，你记住。 同时，英国人管治香港一个好特别地方，佢就让你左中右。你同时并存，你互相牵制，自然一种系即系动态嘅平衡，佢又唔使去管理啦。咁就话一个百花齐放，其实一个最安全，你睇嚟最系最安全嘅安排。你发现一归一边嘅时候，有任何情况底下咧，就变咗个媒体一倾斜咗咧，个社会一出现危机咧，好多问题就会出现噶啦。 你见到所有极权国家咧，都系以管制媒体、管制言论咧，即系为佢个管治嘅主要手段啊。但系从来系脆弱嘅，你记住。你讲苏联时期啦，未瓦解前嘅苏联，你谂下佢对媒体嘅管理，《真理报》啊发行全世界第一位嘅数量，但系问题系，喂佢真系兵败如山倒，一冧就冧噶咯，其实系。 以前就讲少《真理报》没有真理，《人民日报》没有人民吓，呢个都睇见一个社会你个媒体失去公信力嘅时候咧，你即系你失信于民嘅时候咧，个社会出现咗好多危险，你唯有佢长期用高压手段去压制，你反而系一个扫出一个即系自由民主，譬如系台湾开放报禁，当然。台湾都出现嘅情况，睇下政治上嘅混乱，但系整个社会自然佢就会恢复翻一个动态嘅平衡，就相安无事噶啦，可以。 就算佢讲个政治混乱咧，系一个喺个你讲即系喺个立法院入边嘅所谓早期嘅朱高正时期打教事件啫。其实佢嗰个大框架安定咗噶，嗰、那个小混乱喺大安定之下一个小混乱嘅，其实系嗰个一个平衡状态。 好重要，嗰、那个就系叫乱中有序， 系啊， 喺混乱中有秩序。但系香港咧就系喺。 最终有乱，即系似乎社会好有秩序，但系好多嘅混乱情况咧，似乎政府都慢慢系冇办法控制到出嚟啦。 你见到好简单就系，即系你睇到香港嘅变化咧，系慢慢走向中国大陆嗰种方式。中国大陆咁多年嚟用中宣部管理所有嘅意识形态啦、传媒啦、电影啦、电视啦、创作啦，但系并不表示中国嗰个稳定嘅民心稳定嘅，佢用翻。六千亿、七千亿嚟维持维稳费一年，你就见到佢喂维稳费系高过你全国嘅国防总开支，即系话你嘅敌人不在于国外而在于国内咯。嗱，即系好简单嘅啫嘛，呢个用数字讲明一切嘅，其实 呢个即系佢自己都认嘅。 好多人都闹噶嘛，好多人有 中间落，咪中间有落格一定系噶啦。咁、你国防都有噶嘛 ，Peter， 所有数咧呢啲咁嘅大陆国家啲数咧，任何一条数都好多落格噶。 呢条数好落啊，呢条数， 因为你国防开支。依家讲咩？讲钓鱼台，钓鱼台。喂，其实中国最大嘅问题啊，佢嘅钱嘅用咗唔系保卫钓鱼台，系维稳到啊嘛。你个数字说明一切噶嘛，你个钱花喺边度就知道你个重点摆喺边度啊嘛。我哋屋企都系咁分布啦，你谂下，有啲人攞嚟食嘅，有啲人着衫嘅，有啲攞嚟租地方大啲住嘅，一样道理嘅啫。你将个国家咁大，缩到自己屋企咁细，其实一样嘅就个思维模式。 嗯，所以香港我哋本身有一个好强嘅，即系一个即系社会嗰种嘅动力，即系你有啲嘢你唔使管佢，佢自然会搞得掂嘅时候咧，就变咗你就越唔管系越好嘅。所以你任何嘢你过去冇管，再冇推行，国民教系一如是，好多政策一如是，你唔使理佢嗰个社会自然咧就会系即系乱中嘅有序嘅。 我成日都讲啦，嗱，你话1971年当时香港系爆发最大嘅保卫钓鱼台七七大示威嘅时候，系冇国民教育嘅。当时文革1967年。个期间发生，即系话咧，佢仲喺大陆文革时期，香港其实殖民地政府有乜嘢所谓嘅中国国情教育俾你哋啊？其实，但系问题点解咁多人林毓华呢啲当时热血青年，点解又跑去维园，真系俾人领咗棍系咪？你个系咪讲咗？ 唉，我哋去采访就我哋，当时我哋读紧新闻系。我亦都喺呢个中国学生周报做咗个兼职嘅特约记者吓， 唔系，但系当时真系好热情嘅，你喺现场你会睇得到嘅，当时万人大示威嘅，喺维园里边喺个凉亭嗰度啊，个两条对联啊，我仲记得个对联嘅，八年抗战，记忆犹新，誓保主权，争国格，万千烈士尸骨未寒，岂容倭寇再逞凶？喂！当时边有所谓嘅要推行国民教育，令你用有个民族认同咧，系唔需要嘅。点解？因为中国历史你熟读嘅话，个民族认同就出嚟噶啦。个感情同土地喺文化个根里边， 民间会自发 嘅，系咯。所以依家你用政府嚟推国民教育系愚蠢 嘅。民间自发嘅系民族嘅热情系单纯，单纯嘅民族热情咧就唔会系变质。政府推动嘅一啲嘅即系民族嘅热情咧，好容易咧系被为政者所利用，吓变成咗偏激嘅一啲嘅即系民族主义啦。 佢一定有个背后嘅政治动机嘛。当佢有政治动机嘅时候，佢宣扬嗰件事嘅时候，佢系咧偏执咗嘅。譬如话佢要宣扬辛亥革命咁先啦，佢唔敢讲你原来佢为咗目的系推翻满清，个结果系建立民国。喂，你唔讲目的，唔讲前因，唔讲后果，讲手段，咁辛亥革命就一个手段。咁就手段做咩有个咁嘅手段呢？有个因同个果咁， 所以睇翻即系辛亥六十年，海峡两岸都各自盘算，从政治角度去解读佢呢个庆祝呢个纪念辛亥革命，唯独香港，无论香港嘅民间团体、香港嘅学者，系能够超然独立于嗰历史嘅包袱，系无视于即系种种政治禁忌，反而系为还呢个即系政治，即系即系历史一个真嘅面貌出嚟。 因为我哋冇政治动机，好简单啫，历史就系历史啦，佢有一定有佢嘅因嘅，点解要革命啊？一定有啲嘢嘅嘢咩呢？就推翻满清，因为中国已经冇话行条路行唔到啦，低制行唔到落去啦。咁跟住成立咗啲咩？咪中华民国咯。咁但系问题 有样嘢真系要闹呢个台湾嘅，喺钓鱼台嗰度吓，做咩事突然间又唔加入呢？突然间点解连呢个系提供呢个补给都唔俾啦？有冇人道嘅咧？真系啊！ 其实1971年咧，马英九当时喺美国哈佛留学咧，佢系保钓先锋， 保钓先锋嚟 嘅。所以有时真系好讽刺啊！政治就系咁样啊！我哋成日香港人讲屁股咩指挥脑袋啊？ 你坐边个位？ 系你坐咩位嘅问题？因为当时咧，其实咧。钓鱼台咧，日本话 claim 系佢嘅，大陆 claim 就系佢嘅，台湾 claim 都系佢嘅。其实各有各自己嘅原因嘅。台湾点解 claim 系佢嘅咧？就1945年啊，日本战败之后要交还晒所有嘅侵略嘅土地啊嘛。咁当时中国嘅合法政府叫中华民国政府啊嘛，国民党统领嘅政府啊嘛，所以理论上当时有钓鱼台群岛应该系属于中华民国嘅。而佢而家偏安咗喺台湾之后咧，佢仍然都系用中国呢个名义，执政党系中华国民党呢个中华。民国嘅国号嚟噶嘛，所 所以理论上咧喺嗰个逻辑上咧，台湾咧就觉得钓鱼台属于台湾嘅、嗯。 所以当年台湾都系一直喺嗰、那个即系保钓民众上咧，就是、政府嗰个旗帜好鲜明，但系咧。一如过去咧，即系台湾同即系日本嗰个政治嘅关系，特别李登辉时代啦，就唔使讲啦，嗰啲皇民政治影响， 附庸国嚟噶、 即系变咗就台湾好依赖呢个即系日本嘅个经济各方面，即系台湾系即系碍于经济政治种现实咧，系即系确实系比较上系即系好啦，其实得把口讲吓。 喂，咁而家中国富强起嚟啦，大国崛起啦，使唔使睇你日本啊？而家 嗱呢个就 一句声都冇出过、啊。仲要人民日报下下嗰个环球时报整篇社论讲下就算数啦。啊，希望日本清醒，中国决不是咧，他想咩啊？想咩咩咩呢个字都唔识读添啊！唉，啊咁咧，如果你想帮你钓鱼台咧，危机无限式啊，中国一定会奉陪到底。得个讲字， 唔系呢个，唔系呢个最最嗱，凡事咧新闻最怕就对照。新闻对照在于咩？最近咧，南韩总统李明博咧登陆咗独岛，就刮咗大陆啦，唔系刮日本一包，系刮大陆中共北京政权一包。个原因系乜嘢咧？喂，唔使讲嘅，使乜用环球时报嚟讲啊？你个最高领导人企咗喺嗰度，就系咪我领土咯？南韩话呢个叫独岛，日本话嗰个叫竹岛。南韩最高领导人就企咗喺独岛度，呢个就系我个领土，我系作为领导人，我企喺领土度。嗱，如果今日阿胡锦涛或者未来嘅国家主席习近平企咗喺钓鱼台嗰度，佢已经系任何嘅宣传、任何嘅外交、任何嘅军事姿态都唔及得咁样。南韩李明博最近嘅登陆独岛，日本就抗，好硬正，日本好抗议。嗱，日本指定动作，我召回大使，我严重抗议你。嗱。呢个系冇办法嘅，呢个系输家姿态嚟嘅。但系南韩系做咗个赢家姿态出嚟。 外交政治好注重一种嘅即系象征嘅意义， 肢体 好清楚而摆出嚟。 领导人啊嘛， 即系而家仍然系即系停留喺个言论上嘅升级，无疑即系环球时报啲言论都升级咗啦。即系嗱，你唔好乱嚟啊吓，但系仍然即系讲嘅吓，即系我有行动嘅升级。 嗱，佢用环球时报唔用人民日报，你知道有个 都留一手，都留一手，都留一手啦。 你谂下当年掀起文革嘅怒潮，系毛泽东。人民日报社论嘛，炮打司令部，人哋嗰、那个有个标题，人民日报当天社论，炮打司令部，就系、是、咁样就开始掀起一个文革热潮啊嘛。依家你环球时报，即系你唔用大公报登，用新晚报登，你知道个力量系唔同咗，意义唔同咗。 反而而家就担心啊牛地嘅话，牛地系咪即系俾人出卖咗？你一方面咧，第一佢自己掉以轻心啦，今次嚟讲佢都谂住出唔到海嘅。 又系啦，冇错啦， 装备方面都比较草率啲。 嗱呢个咧，其实咧就我作为呢、這个，如果做开编辑部。呢个系新闻重点嚟噶，咁多年以嚟，特区政府都用行政手段，用海事处啊，用其他嘅方式， 用卫生健康嘅理由 阻碍保钓船离开嘅水域嘅，吓，今日。竟然突然间咧，佢都系试下撞关嘅啫嘛！竟然俾你我俾我通行，喂拗晒头，冇预备嘅，冇水，冇食物，冇补给，因为我预咗唔去噶嘛。 喂， 我 今日佢都系得一日嘅食粮咋？ 系啦，即系话佢哋根本就冇准备真去钓鱼台嘅。不过姿态上选举在即啦，系咪我都要做一做啦？咁因为筹票嘛，九月九啊，点知你俾我放行，死啦！西城骑虎咁谂住去宜兰嘅啫嘛，其实点解去到宜兰之后话台湾话我租唔到船啊？因为政府唔俾我哋去补钓吓，咁啊硬住头。头皮要去， 你而家唔去又唔得， 孤军作战啦咪 啊，咁咪去 西城骑虎 兜个圈翻嚟啦，兜圈翻嚟啦，咁啊，当然日本嘅舰艇都部署，咁咪即系响晒警号，你回航啦，走啦，咁咪兜个圈翻嚟啦，咪完成任务咯。 咪睇下嗰啲渔政船啊，嗰啲军舰会唔会出动咯？ 军舰唔使出动嘅，得你一架咁嘅烂船仔去到。 嗱，成件事咧就应该安全嘅，千祈唔好有香港啲记者咧就系租船咧就伴佢出去。如果你香港记者，譬如有五六架船咁伴住镜头影。住咧，咁就出事啦！话 你谂起当年陈旭祥嘅情 况，系啊，你见到陈旭祥点解发生件事咧？你即系讲一个前因后果，你要睇到佢系逼佢出嚟，逼佢做呢件事。因为点解咧？就系话你要记住，佢当时系最激进嘅国粹派嘅港大学生会会长，入咗学联之后，佢系咩打击右倾翻案风时期，当时嘅学联主席，当时佢系拥护四人帮嘅，跟得好贴北京嘅。点知1976年四人帮下台，邓小平第三次复出，陈旭祥两。变不是人，咁陈志入咗港台，入咗港台之后，你知道系点、哎、会信你一个陈志祥？ 屈不得志， 系啦，冇错，掟你 BBC 咯，八年 BBC 系咪先啦？咁你翻嚟话从政啊？点知俾 Q 仔嗰班人围住佢，去到边度就拆佢去边？喂，跟住。 以为赢紧立法会嘅选举，输埋立法会选举。喂，冇咗个位啊，陈玉祥冇咗个位，跟住保钓成为保钓议事，保钓议事又点知成班记者围住佢，当时又埋唔到岸，嗰个人跳落海谂住宣示主权，因为记者啲镜头，其实记者嘅镜头间接令到陈玉祥死亡嘅。其实如果你问我就，因为佢冇咗个自己嗰个位，唔知条路线应该点行啊。咁嗰时候咧，变咗突然间咧，你喺记者面前好多人癫咗噶吓，我哋都做记者咁耐都知啦，即系好多香港 嘅， 好 亢奋 嘅，好亢奋嘅喺记者嘅镜头面前咧，好多人突然间唔知点解咧傻咗噶，癫咗同狂咗噶。所以今次咧，嗱，我哋只能够期望就系、是、香港记者对呢件事系冷处理嘅，除咗明报连续用咗三日做头版之外咧，其实香港新闻界对呢件事好冷淡嘅，因为民情唔喺度啊，民情唔喺度，咩原因呢？就是、因为我哋中国北京政府从来冇重视过钓鱼台主权问题，把口讲都系只不过系用环球时报呢种层次嘅媒体嚟讲，冇用到系最高嘅，譬如话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解放军日报呢类咁嘅媒体，中央电视台嚟讲呢件事嘅、嗯。你睇下南韩唔同，当年几年前俄罗斯总统可以登陆嗰个所谓北方四岛啊，系咪？你记得呢、這个事件点解？同李明博一样啫嘛。 即系睇翻，即系中国政府嘅面对啲即系民间保钓好民间嘅。运动好是非常之小心处理、啊、所以佢变咗系即系政府同民间之间咧系唔系即系站喺同一个个嘅阵线，政府反而惊即系民间因为任何嘅运动嘅兴起咧就令到民间社会坐大，呢个真系中国政府喺处理保钓运动上一种嘅即系压制吓，呢、這个 别扭嘅， 系好特别嘅，真 系好别扭嘅。中国北京政府对呢件事咧，一方面佢好强调国土嘅完整，就话佢哋第一。代嘅中国领导人好希望所谓中国嘅国土能够吓、啊、即系完整个个国土，但系掉翻转另一方面讲咧，佢边界问题其实软弱嘅、哦。你留意一下几十年以嚟啊，佢对内系手硬嘅啫，对外其实系软嘅。唯一打一次咩就是、越南嘅所谓直捣梁山嗰次嘅 嗰次教训战争系啦， 系啦、嗯，即系其实好少嘅。点解咩问题？喺俄罗斯嘅边界问题，你系退让嘅；喺钓鱼台里边，你系软弱嘅。掉翻转话喺殖民地，反而喺嗰度生活嘅大学生，竟然为呢件事而愤懑嘅。点解咧？其实你嗱谂翻呢个问题，你又明白今日最推行嘅国民教育几浪费，几愚蠢， 所以搞国民教育，你一定要睇翻历史，历史个脉络嘅发展好紧要。所以今次啦，呢次嘅即系保钓船嘅出航啊，亦都掀起咗香港啊，即系轮嘅即系保钓嘅热潮啦。但系啲唔会佢咁几日过去嘅，几日过去， 我哋讲真咯， 几日过去，几日过去， 你喺生活喺香港，你真系讲真， 呢个系好好嘅国民教育啊！即系如果你国民教育， 你话成品啊，反而有啲热潮，仲攞翻开成品有啲热潮。你话保钓有咩热潮？除咗明报，唔知点解就突然间觉得依住 明 报一住咧， 都有啲传统嘅。 但系明报，我觉得佢冇做到新闻嘅风眼啊！新闻个眼喺边度？呢个 punch 喺边度？点解今日政府？竟然会喺放行俾个保钓船出海啊！嗱，呢个咧一定系行政上放行嘅。行政上放行嘅原因系乜嘢？系咪真系好似佢自己个报纸前日所讲嘅？阿梁振英唔通支持保钓咁，即系嗰类嘅。即系我佢嗱，佢估啦，但系佢冇新闻啊，冇 任何 冇任何新闻啊，揾唔到料。佢应该咧海事处人咧，即系如果有人报信啊、报料嗰啲，就话俾佢听，究竟接过咩 order 去到边个层面嘅？点解有人觉得以往咁多人都用啲咁下三滥手段阻止你班人？呢、這个出海嘅，今日点解无故放行呢？ 不过睇翻系，譬如睇翻《环球时报》或者即系一啲系即系中国嘅媒体咧，都系有几评价几好，就睇翻香港呢、這个即系保钓船嘅出海。好、 嗯、 明显呢个就系北京亦都系即系意熟，即、就、系、是、让香港嘅保钓船出海，但系佢自己人唔去，总要有呢个民间嘅姿态，但系佢就保留住内地嘅民间社会喺船上保持一种克制沉默，即系你所以。内地嘅保钓船系本来喺厦门出嘅，唔出得吓，但系咧佢俾香港放，即我就觉得 嗱， 梁振英北京嘅指示系绝对唔会放嘅， 有一个好特别嘅角色扮演噶嘛， 不 过喺呢件事咧，梁振英系一啲都唔硬净嘅，软赖赖嘅，软皮蛇嚟嘅，就系讲句啊，你要注意你嘅安全。 你讲呢啲系冇乜谓嘅啫， 佢就好党性好强嘅，佢中做中央嘅指挥佢好服从嘅，但系佢咧对自己嘅立场就好模糊嘅，因为佢讲佢见过好多陈旭祥喺讲嘅事件啊，你跟。太贴又出事，唔太贴你又唔再个党性又违反， 所以变咗个保卫意识好强嘅呢个系。 喂，今日仲有个你咁同，仲有个新闻嘅，就系、是、我哋啲梁班子嘅民调出咗嘅，我哋一次又会继同阿林旭华分享一下，大家讲下，即系都系冇乜特别意外嘅啦。 呢个全部都意料中事噶啦。 系啦，你话陈茂波系负资产，你话吴克俭系负资产，喂唔使民调啦，使乜讲大咁巴闭啫？我随口饮茶我都讲咗出嚟嘅啦，呢、這个就。 不过高医生就话高举呢、這个次席啊 咁其实系各位听众都好满意啊高永文医生嘅表现咧，我又觉得佢麻麻地嘅啫，因为今次事件牵涉到嗰个胶粒啦、食物啦，跟住牵涉到个奶粉啦，我又觉得佢。又唔系话真系咁眼前一亮、啊。 不过高永文有啲老本食下，不过唔知道老本食得几耐吓。 系，因为佢有一个咧好男人咧，即系系啦，好男人同埋眼湿湿个形象嘅，嗰种形象系取信咗一般嘅 layman 嘅。但系问题系咪呢个老本系咪食得几多个月咧？就要谂一谂啦。其实就系、是。 不过梁一琴咧揾住佢傍住出嚟，吓，即系呢个 人 文文望高啊， 资产嘅，但系唔黑劫咪唔好搞啦，系嘛。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本港保钓船启丰二号在台湾获补给之后，正驶去钓鱼岛宣示主权。启丰二号凌晨在淡水对开水域获台湾海巡处人员提供粮食和食水补给之后，并没有靠岸，直接驶去钓鱼岛水域，希望今日稍后可以登岛插旗。台湾保钓人士原定同本港保钓船汇合出发，但由于没有船主愿意接载而无法成行。至于早前原定由厦门出发的内地民间保钓人士，就以天气转差为理由取消行程，令到两岸三地的民间保钓行动最终只剩下本港的保钓船独自前往。行政长官梁振英提醒保钓人士留意天气、安全和海上状况，希望他们顺利和安全返航。日本首相官邸已经成立情报联络室处理事件，日本传媒说当局准备派遣舰艇和自卫队处理。内地的环球时报社论就警告，如果日本出动自卫队，等同于迫使中方派军舰前往钓鱼岛海域。热带风暴启德目前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约420公里，以时速18公里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横过吕宋的北部，向广东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靠近。台湾气象局说，由于启德路径向南移，台湾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机会降低，但仍然会带来大雨。渣打银行被美国当局指控违规协助伊朗洗黑钱后，渣打同纽约州金融服务局和解，渣打同意支付$34,000,000的罚款，又同意金融局在未来的两年在纽约分行派驻一名监察员评估洗黑钱的风险管理，以及直接向金融局汇报，而渣打会任命专责人员监督每笔海外的交易，确保不会违规。在达至和解之后，渣打在纽约州的经营牌照可以保留，而原定星期三召开的听证会就取消。渣打说和解是务实的决定，符合股东和客户的最佳利益。不过渣打仍然要接受美国其他部门，包括司法部、财政部、联储局和曼哈顿地区的检察院调查。渣打被指同伊朗进行违法的活动，隐瞒超过$2,500亿的交易。美股窄幅上落，美国上个月零售销售升了0.8%，是四个月以来首次上升，但市场反应不大，入市态度是审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172点，升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16点，跌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403点，跌唔够1点。欧洲股市就全线上升。美国政府说中国不应该利用双边会谈企图分化和征服声称拥有南海主权的国家。外长杨洁篪近日先后访问印尼、文莱和马来西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南回应时说，促请东盟和中国合作订立南海的行为准则。他说透过双边外交而达至多边协议是好事，但就不应该致力分化和征服，而令到声称拥有南海主权的不同国家造成竞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的气温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狂风骤雨。现在录得的温度27度，相对湿度89%。咁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一次面对面宽广心灵的约会。莲花邵东金刚上师、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谭伟伦教授同我哋一起讲执迷得悟。查询及索取免费入场券，请于办公时间打2297-1891。 网上骗案的手法层出不穷，骗徒可能会假冒你的朋友发电邮，话在外地有麻烦，要你存钱入他的银行户口帮他应急。骗徒亦可能假冒你的生意伙伴，叫你将订金存入公司新的银行户口。所以收到可疑电邮的时候，要打电话向电邮的真正主人求证，避免财物损失。核实电邮者身份，揭穿骗徒真面目。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十六日了。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他的人根本诚信很有问题，他说板间房劏房，大家都知道板间房劏房争个厕所而已，基本上是同一样东西的，但是你道德上是剥削着基层市民。 无耻这么低能的人，但是在上位，即是香港最可怕就是越来越似大陆。大陆呢就是专玩语言游戏啊、语言暴力啊、满口歪理。 陈茂波，今日已经是踢爆你劏房丑闻的第十六日了，究竟你几时才会引咎下台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八点十一分，这个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又有这个新的民意调查。咁当然啦，陈茂波局长一定是排名最拉尾嗰个，真系啊！ 呢个就好正常嘅。嗱，坦白讲，即系大家个感受到啦，佢冇做过嘢。嗱，成个民调咧，个狼班子只不过系宣誓咗咧，就系个半月嘅啫。依家15号嘛，今日咁即系话咧，7月1号到呢家就系运作咗个半月。但系陈茂波本人咧，只系做咗13日啫嘛，因为佢系跟住呢个阿麦齐光下马之后，佢再委任嘅。即系话13日里边，佢就全部都系负，即系处理紧佢嘅所谓劏房大王波叔呢个丑闻啊，同埋佢个太太嘅公司嗰个来龙去脉嗰个问题嚟噶嘛，咁所以佢根本就冇做过嘢，成为咗负资产，我觉得个合理嘅。但第二嗰位吴克俭又系好合理嘅，我觉得啊 Peter， 因为佢喂推国民教育，就因为我哋同阿李锦鸿三个人都讨论过啦，点解要国民教育咧？推背后你一定有政治动机，一有政治动机就扭曲，咁啊家长一定好唔满意嘅。咁你自然就民望插水啦， 但系咧赖呢个局长好惨噶嘛，关佢乜事啫？ 佢话系 前朝嘅人搞落噶嘛，系嘛？ 嗱，但系问题咁，前朝搞落咧，证明一样嘢，孙公咧就有佢个游胜手法，一个真系老狐狸嘅手法嚟嘅。 咁大家都唔觉呢有呢样嘢喺度系嘛？ 第一就系拖，第二就加咗德育两个字，讲德育就冇理由仲负面嘅，佢觉得 糊咗佢， 系啦，我包装咗个包装盒，已经个盒靓噶啦，已经系咪？扎个蝴蝶结喺度，喂，咁仲要咬咁谂住，同埋佢冇强推，你记住，一直到依家。梁振英做特首之后就话：，哎，一定要做啦！嚟紧9月，小学做起。嗱，我哋都话啦， 哦，唔系，佢话有3年 啊嘛，试用期啊嘛，咁即系要做 啦。第四年咧， 一定要做咯。咁即系有3年嘅试用期咁解啫嘛，即系我哋打工啫嘛。喂，冇谂试用期之后走噶，系咪我哋？即系咁解啫嘛，打工仔系咪先啦？咁所以变咗咧，各位听众都可以大家一齐研究一下嘅。你心目中嗱，我相信咧，大家都好一致噶啦。你话最啊，即系最负面嘅。啊，或者最负资产嘅局长应该系吴克俭、陈茂波，但系最高嘅、最高民望嘅系咪应该系啊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呢？嗱，讲最高嘅三位吓，最高就系高永文，第二就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第三就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呢个头三名。嗱，包尾嗰三名系咩呢？就系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啊，跟住就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同埋特首梁振英，一头三个就尾三个。嗱，各位听众都系大家一齐讨论下嘅，就系、你心目中嗱，你感受咗梁班子个半月啦，你心目中嘅最头三名同最尾三名系咪同呢个广大民调一样做到咁嘅结果咧？嗱，1872111 1872111，记住呢个电话，呢个电话系你嘅电话，呢个平台系你嘅平台，你要讲你心目中想讲嘅说话嘅，其实 嗱，呢啲数据咧就系死嘅，又睇大家点样睇嘅啫。 我揸住份文汇报，文汇报就咧梁振英民望再升啊！你真系 佢又唔系完全错，因为佢对上嗰次咧同今次系对比出嚟嘅，佢系微升咗 0.4 分，但系佢都系包尾第三名嚟嘅，佢系零，佢系明，即系相对之下较上月嘅17号到20号嗰个评分咧，系升咗 0.4 分，咁呢个系事实嚟嘅。咁但系问题佢个支持率只不过系尾三嘅啫，刚刚过半数嘅啫。 所以有趣嘅，我哋睇报纸嘅时候就唔好就睇标题。你读下佢个头嗰个系文章咧，那个报道咧有冇问题嘅？就系、是、个编辑系都要话阿振英咧好掂当咁解。个 焦点就话我咩都唔讲，我就讲佢微升咗，相同上次相对之下升咗 0.4 分咯。依家咪51.6，其实50都好危险噶啦，因为50分只系一半啊嘛，有一半人支持你，一半人就唔支持你咁解啊嘛。佢唔系1.6，系刚刚过咗一半嘅啫，其实系。咁吴克俭嗰啲唔使讲啦，系负分啦。吴克俭就应该即系好简单地说，佢就负咗啊，即系。28啊，比上次负咗28。咁啊，陈茂波系第一次做民调，因为冇上次嘅佢，咁咪负咗25。咁一个负28，一个负25。吴克俭咧，因为上次做民调嘅时候就未有国民教育咁样即系传承路敲嘅，所以佢咧就同今次所比咧，佢系下跌咗41个百分点嘅，即系佢犀利嘅，下跌41百分点。 系另一个支持率都好低嘅咧，就系我哋个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啊。记得黄仁龙嗰时好巴闭噶嘛，一嚟就好高噶啦嘛，香港之子真系啊！ 其实依家咧，袁国强做过啲咩，大家都模模糊糊，包括我哋在内，我自己都唔知佢做过啲乜嘢，连个样都开始一勉勉强强都有少少印象。我谂一般市民净印象都冇嘅，咁变咗咧，呢啲都系属于低嘅，即系低分数嘅问责局长啦。各位心目中你哋又点睇咧？即系1872，你可以打翻嚟一齐大家讨论下嘅，因为咧嗱。个半月咧，其实冇乜嘢见到出手嘅。我自己见到出手嘅系咩咧？一吴克俭，二陈茂波，三高永文，四就系仲有个啊执胶粒嗰阵时候个黄锦星，塞塞薄喺度缩晒，即系唔关我事嗰、那个。咁另外就仲有出手嘅系咩咧？仲有张炳良，关佢自己嗰个所谓又系僭建个问题啦。咁即系几个人出个手咯。其他啲根本你见唔到噶。譬如邓国威，你见过啲咩嘢？冇见过出现过咩嘢噶嘛？ 有一个咧有出嚟乱噏嘢噶，就呢个商务同埋经济发展。局长苏锦良， 所以佢系呢四噶。 BBC 咧啲商业纠纷，啲股东嘅事啫，同大众有咩有都赖咩关系咧？同言论自由有咩关系咧？ 嗱，苏锦良咧，其实以佢嘅能力嚟讲咧，就冇办法应付目前呢个局嘅，因为一个好敏感嘅，牵涉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嘅，发唔发牌先？你俾一个交代出嚟。嗱，上嚟佢自己都系佢局长嚟噶，当年呢、這个啊，即系喺7月1号前吓，佢系曾荫权政府嘅，都系呢、這个都系经济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 喂，执而摊 系佢执而摊，因为阿边个阿肥亨佢就话自己老友冧口啊！ 唔系肥亨，我跟住打电话嚟讲好多次啦。刘慧兰， 刘慧兰 系 冇错冇错，一个褪一个， 一 个褪 一 个，一个褪一个，即系佢个局咧，个个都有病嘅， 即系疗化作先锋啊！ 系啦，即系褪到第三个先，佢先拱咗上边嘅，冇错冇错。即系我唔记得唔睇添啊，完全忘记咗佢，因为佢而家好短暂时间做咗顶一顶阿肥亨， 因为喺影视处我同佢交手好多次， 我 对佢记忆犹新，真系吓，我都觉得佢坐直升机上嘅，真系。 佢又系一个，即系又系因为肥亨啦，就个根源喺肥亨度咯，即系所以变咗呢一度做苏锦良，但苏锦良有几个烫手山芋佢要搞嘅，嗱港台咧就搞得七七八八啦，都 OK 呢个政治任务都，咁但系掉翻转嗰三个免费电视牌照发定唔发咧？即系我觉得呢个要个态，要个态度同公众交代一下嘅。 唉，佢都系嗰句噶。交俾呢个特首会同行政会去处理。 喂，行政会咧，我哋了解咧，即系我哋做新闻咧，即系听到啲消息咧。喂，曾荫权临卸任前都好似每次会议都有讲呢、這个，即系个有提到嘅，每一个会议议程里边有呢个 agenda 嘅、其实，咁究竟点咧？其实发定唔发咧？ 发唔发嗱？我啊唔知啦。嗱，揸住份星岛都有好多线嘅，佢就话咧，政府内部反对发出牌照嘅意见，认为。目前电视媒介咧经营已经咧艰难啊，业内竞争激烈啊，广告额咧已经达到饱和嘅程度，担心再发牌照，新增三个新电视台咧会加速业内白热化竞争，损害整个电视行嘅发展，甚至导致电视台步上数码广播后尘。 又过一栋啊，真系，唉， 唔系呢个理由咧，我觉得好讨厌嘅，我唔知点解，我会听呢理由就好讨厌嘅。我哋做咗 业内竞争，喂， 系啦，冇错啦， 得都无线续赢真系，唉， 喂，同埋冇饱和呢样嘢嘅。你而家你问翻我，但我唔用电视做讲啦，我讲譬如时装店咁，时装系咪饱和喺香港？ 嗯， 咁你食肆系咪饱和咧？我想问，免费报纸系咪饱和咧？报纸杂志系咪饱和咧？即系行行业业都可以饱和，但系问题就能者居之，系竞争嘅过程，就俾消费者个选择权咁解啊嘛。咁你话超级市场系咪饱和啊？阿 Peter， 我 自由市场系咁样样， 系啦，冇错，都系饱和 落嚟啦，退落嚟啦，系咪啊？ 即系点解你话咁多年以嚟，喂，四十几年啊 ，TVB 1967年发牌啊，跟住咧嗰边啊，即系你做过嗰边咧，同我一齐做过嗰个丽电视啊，亚洲电视啊，跟住嗰啲风风浪浪，老板转到氹氹转都极背唔到俾你听，有几多个老板啊？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嗰边。几乎系已经即系沉咗噶啦，亚视即系令到无线系独大咗四十几年，所以佢先至个利润去到咁高啊嘛。咁、你变咗市民咪冇选择余地咯。 我仲有一句咧，好精彩嘅呢、這个系《星岛日报》嘅消息。嗱、呢个又大家要搭落有味啊。佢话消息人士指啊，特首梁振英率领嘅新政府上场后咧，有佢自己嘅政策主张。并不一定要咧履行曾荫权旧政府锁定下嘅政策。 嗱，呢个真系 咁，即系推倒重来。 系啦，即系搭落有，真系搭落有味啦 ，Peter。你啊真系讲搭落有味啊！不过我觉得个三个财团真系俾咁样嘅政策咧，即系糊，即系愚弄咗啊！一个就系李泽楷个 Now 集团，一个就系阿吴光正个 K 宝，即系嗰个所谓九龙仓集团。咁另一个咧就系阿黄伟基，黄伟基先最惨，卖埋老家，个老家都卖咗，就攞咗啲筹码。出嚟 呢个又系唔知嘅，大班个睇法就话佢系趁呢个咁嘅好消息咧， 出货 高价让咗个香港宽频啊！即系大班嘅睇法。 唔系呢个就不同角度咯，睇问题都可以嘅。但系你话佢经营咗咁多年嘅心血卖咗，你话因为趁高价啫咁。即系点睇啫 ，Peter？ 你依家卖层楼嚟当你又做一个电台咁先啦吓，咁、我话你趁高价卖楼啫 ，Peter，、你唔系做电台嘅。喂，咁样睇点样阅读法啫？其实当时嘅投资者个心态咩心态啫？因为你话佢卖咗高价卖，咩叫高价？咩叫低价？即系唔知道，永远都唔知嘅，系咪？你觉得即系同楼价一样啊？依家楼价高唔高啊？定低唔低啊？咁依家梁振英政府就话要重新有个房屋政策，咁高唔高，低唔低，即系咁解啫嘛。所以我觉得你唔可以用咧。嗱，我觉得政府推行政策咧，你唔需要理佢嘅竞争激烈程度。个原因就系乜嘢咧？等于依家你新晚报要搞免费报纸，喂，从我哋业内人士去睇咧，我认为已经饱和到超饱和噶啦，300万份报纸喺条街啦，免费报，仲要出免费报，第几间啊？你系第七间啊？第六间？第七间？你话俾我听。喂，依家阿麦华章佢哋嗰边啊，阿冯波嗰边嗰个情报已经就系吊紧颈啦。喂，黎智英啊，用20年出版经验，20年都赢嘅一传媒集团出份爽报，都一啲唔爽啊！大佬入边几唔爽啊？依家知唔知道啊？派60万。咁你话新晚报有冇空间？ 佢仲要系计埋有个下昼版添嘅吓， 系啦。咁但系佢 上下昼版吓， 佢依家夹埋又取消咗下昼版啦。爽报已经就60万份，净系派朝头早。但系问题60万份嘅爽报，以一传媒嘅出版经验，20几年出版经验，喂，都打唔开个局面出嚟，都系蚀紧本。咁你话你用呢个理由去讲，如果啊免费报都要发牌嘅话，咁你唔发俾新晚报噶咯？系咪咁解呢个逻辑？我想问，即系呢个逻辑，我认为错嘅，因为你俾佢竞争，你鼓励竞争，就令到市民有更佳选择啊嘛，同埋保护言论自由，咁鬼。简单嘅 ABC， 多一份报纸，多一个声音，多一个电台，永远都系保护新闻自由，永远都系保护言论自由嘅最起码嘅 ABC 逻辑嚟噶嘛？点解有人会反对？我唔系好明白。其实 当我哋政府咧，就系攞一啲咁样嘅唔知喺边度嘅意见嚟做一个权威意见嘅时候咧，特别你同啲咁样嘅大学教授去讲就话吓，数码广播我唔睇好。你知唔知咩叫数码声音广播啊？真系啲大学教授真系， 唔系佢你嗱，佢第一佢资工堂嘅，第二佢冇职业危机，第三佢同个市民脱咗节嘅，匿埋喺中大入边，即系你讲苏药机啊嘛，系咪？即系佢哋完全唔需要理会。 丽娟系啦， 咁即系都系嗰个部门啫，都系佢哋嘅苏药机系主管佢下边，点解啫？当年佢做主任嘅时候，依家苏药机系做紧教授啦吓，咁即系其实。我觉得个问题咧，应该掉翻转，取翻从根本谂起先。点解我哋中意百花齐放嘅媒介咧？就系话各 百家齐放，放个媒介，就将个选择权俾翻消费者，俾翻消费者之后，佢哋跟应佢自己嘅啊背景啦、口味啦、眼界啦、逻辑啦、品味而去选择啊嘛。所以你唔需要帮佢消费者去谂嘅。 系 有免费报纸出埋有啲消费报纸啊，有要钱嘅报纸啊。 不过从呢个系可能系执政者嘅角度嚟讲，就话，唉，如果强势嘅媒体啊，主流嘅媒体系自己人嘅时候。容易擺平啊嘛， 其实呢个好似系想当然啊，真系噶。你谂下嗱，美国为例啊，美国两党轮流执政， 系 咁你话强势媒体系咪真系帮到共和党定帮到呢个民主党？喂，讲嘅啫，其实我觉得系咪？你话 Fox 嗰个电视系共和党，跟住其他咩就民主党，咪冇所谓，佢自然有个平衡出现嘅，因为佢两党轮替就系咁样。 Fox 电视台出嚟嘅时候，嗰个新闻服务啲人觉得佢冇料到噶嘛，大家好辛苦先赢到个第四位啊嘛。 所以我觉得咪就係咁啦，你俾返个群众点解要咁唔相信人民呢，点解咁唔相信香港人呢，你话香港已经有300多万份嘅免费报纸，点解会有人俾6蚊买报纸，你唔好问点解有人俾咪得囉，係咪先免费报成功，好多人攞问个飞扬去攞喺度街度，一朝头早就去攞一栋返嚟食尺几厚嘅就摆个厅度，但係问题有啲人仲系买緊要买个报纸嘅，点解？点解咁解？即系咁解啫嘛！我成日觉得好多免费资讯， 睇开嗰份报纸系有感情噶，有噶呢样。 同埋佢唔同嘅系两个市场嚟，我到依家都系坚持咧，免费报同收费报系两个唔同嘅市场嚟嘅、嗯。你睇开收费报咧，嗰种人咧，你唔可以满意净系免费报俾 我哋。我哋翻到去最初香港喺地铁度有一个叫《都市日报》牌嘅时候咧，佢创办嘅时候系有一个理念系咁，好简单就话。喺坐车嗰度咧，大概唔多过30分钟嘅车程入边咧，你可以咧系好快脆知道咗系香港发生咩事。 系 你关心嘅系你或者你需要编辑型，你需要关心嘅咧，香港是边啲嘢就系咁多啦。如果你要多啲深入咧，你又要买呢个系出边嘅报纸，亦都可能你自己要上网去主动揾嗰啲材料吓、 即系呢个喺世界都有通行嘅，因为佢唔系香港独有嘅，呢个系一个世界集团嚟嘅。 佢有佢哋嘅经验嘅。 咁由于佢当时嘅考虑到就系话咧，资讯好短嘅，纯粹喺地铁站度睇嘅，同埋喺地铁嘅环境里边，咁佢要交租俾地铁噶嘛，咁令到咧就翻转啲免费报开始出现嘅意思就系话，喂，我使乜要几包租俾你地铁啫？我喺地铁门口派咯，或者德强啫嘛，其实。德强派晒，所有都系，所以你话其他报纸系点样？即系我觉得咧，嗱，你唔好理新闻报自己点生存嘅嗰个所谓嘅经济模式先，政府唔需要有角色嘅呢方面。掉翻转，你发牌又唔同咯。嗱，发牌你有个主观嘅角度，就系话究竟香港已经冻结咗咁耐嘅，好似免费电视咁。你肯讲咗啦，嗱，你自己系最有资格讲啊，林毓华，你经历过所有呢啲免费电视台啦，已经系咪先啦？仲有啲老板啊，从你都知道晒啦，那个布局系唔平均嘅。咁令成为咗系 TVB 垄断啊！本来垄断嘅说话唔成立噶，喺个字义上，因为你有个 ATV 啊嘛，系咪？但实际上系垄断啊 ！ATV 过去几年做过啲咩新闻咧？做过啲咩内容咧？你根本唔记得嘅，记得就江泽民死讯咯。记得一个。 实际上我一路都觉得咧，系如果以一个免费电视台嘅营运嚟讲咧，以佢哋资源咁紧绝咧。亚洲电视或者丽的嘅年代嘅新闻，不嬲做得几好啊！真系唔错噶， 因为你用体量，你用业内人嘅角度睇啊嘛，你体量咗佢个 budget， 真系盘数，喂咁又咁啊，一汤四送算系咁噶啦。咁你用体量嘅角度讲，嗱，作为消费者，我唔理你点运作嘅，我纯粹系拣嘅啫。其实，咁你自然地咧，一个一汤四送，一个一汤八送，咁你自然去一汤八送嗰边嘅。你话 budget， 大家个即系。大柱啊，巧妇难为无米炊。 嗱，我 问 你 啦，你个丽的 有咁多个啊，有呢个有线电视，有呢个亚洲电视，有无线电视，有 Now TV。我想问你，你边个睇得最多？ 我 你四个都唔睇啊？ 我自己睇 cable 嘅 news 最多，系啊，我最长时间开住个 news 嘅台嘅。 我以前咧就系我 cable 嘅新闻睇得多啲，最近咧我睇 Now 多咗。 系咪啊？ 原因好简单，就系、是、一个技术嘅问题。我公共天线咧，唔知点解咧，一去到有线电视耐唔中就。啪一声，然后就话俾佢听咧冇信号，然后叫我打嗰个电话，然后打个电话咧永远都冇人解答到。 以你嘅江湖地位咧，吴天海直接同你答噶咯呢个问题应该。 对我嚟讲好简单，佢唔需要答我噶。我分钟我会 cut 咗佢添，好尴尬。 O K， 即系话佢嘅服务唔好咯。 讲完咯就系， 嗱就系比较咯。嗱呢个咪就系由市场去决定咯。因为喺你住嗰区咧，可能系高尚住宅区会有咁嘅情形，我区就冇呢个情形。 唔系高尚住宅，系嗰啲叫老区啊。 因为我嗰边咧就系我自己习惯，因为我自己做新闻啊嘛，即系我个资讯要掌握得好快，要多，同埋佢要好多直，好即系佢个角度啊，我要攞嘅其实。咁我自己比较几个电视台之后咧，我发觉我冇办法即系离开。 cable 嘅 news， 因为佢做得我认为相对地唔错嘅。咁依家 TVB 我认为 news 越做越差嘅，因为我冇办法接受嘅。咁ATV 你知道，哎，你头先讲啦，你好体谅地以佢嘅资源，你已经非常觉得唔错。咁唔紧要啦，你讲下丽的嘅记忆啊，定系讲依家？其实我想 亚洲电视都系唔错嘅，真系。 我觉得依家 新闻嚟讲， 你讲最近我就好少睇，因为我就记得。回忆个脑里边就记得江泽民死讯啫，即系我真系讲真，王晶入主咗之后，就得江泽民死去活来，江泽民呢条新闻我认为最令我注视，咁其他就唔够，但我始终觉得唔够选择啊，因为咧嗱，真系讲真，你比下俾 pay TV 即系俾钱嘅 TV 咧，喂几百蚊个月噶，唔系个市民可以有 afford 得起噶，因为我哋试下讲下贫穷线问题添，咁你香港啲人已经贫穷啦，你仲要成日睇电视上网。喂，嗰度交成千蚊嘅，知唔知嗰度？ 而家我哋每一个家庭咧，因为流动电话，因为要得到一个好嘅，系开支唔少嘅啫。 系啊，咁你谂下一个搬家庭，我住政府屋邨都千蚊到啫嘛。嗱，各位1872111呢个电话俾你哋一齐嚟讨论下今日嘅新闻噶。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8: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本港保钓船启丰二号在台湾获保级之后，正驶去钓鱼岛宣示主权。启丰二号凌晨在淡水对开水域获台湾海巡署人员提供粮食和食水保级之后，并没有靠岸，直接驶去钓鱼岛水域，希望今日稍后可以登岛插旗。台湾保钓人士原定同本港保钓船汇合出发，但由于没有船主愿意接载而无法成行。至于早前原定由厦门出发的内地民间保钓人士，就以天气转差为理由取消行程，令到两岸三地的民间保钓行动最终只是剩下本港保钓船独自前往。今日是日本的战败投降67周年，日本一名的内阁成员国家公安委员长松原仁朝早到供奉二次大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参拜。外电报道，松原仁在当地时间早上8:00进入靖国神社参拜，是民主党执政以来首次有国员参拜靖国神社。而另一名的国员国土交通相羽田雄一郎日前亦都表示有意前往参拜。另外内阁官房长官藤川修就要求国民在今日中午12:00为战争中的死难者默哀。美股是窄幅上落，美国上个月零售销售升了0.8%，是四个月以来首次上升，但市场反应不大，入市态度审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172点，升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16点，跌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403点，跌5.1点。欧洲股市就全线上升。美国苹果公司已故创办人乔布斯的故居被爆窃，警方拉了一名男子。案发上个月17号，乔布斯位于加州的故居被贼人潜入，偷取了价值$60,000的电脑和一些个人的物品，并将赃物出售。贼人被捕之后会在下个星期一提堂。乔布斯去年10月因为癌症去世，他的住所今年中开始装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狂风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返工时间去到早上的8:33，呢分钟继续有话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㗎。望返港岛区，咪港岛告示打到过车龙长返少少啦，排返去湾仔运动场。另外隔离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去到新鸿基中心㗎。咁东区走廊落返中环方向，哇呢边相当远啦，排返去呢个北角码头嗰边㗎。咁香港仔隧道过去加埋落湾仔方向，呢两边嘅车龙亦都起咗身啦，早晨啦。咁去到边呢？去到管道口，不过

为保障公众安全，政府已经加强政府土地上树木的风险管理，亦会及早适当处理在人多车多地方的有问题树木。市民可以到 www.trees.gov.hk 网站浏览有关部门完成了详细检查并会继续监察的树木的资料，亦可以透过这个网页或1823电话中心查询树木管理事宜或报告怀疑有问题的树木。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南韩总统李明博登陆独岛，引嚟日本政府震怒，召回大使以示抗议。这个岛南韩叫独岛，日本叫竹岛，两国都宣称拥有主权。这类边界海岛的主权争拗吵了几十年，很多时候都是有理说不清。南韩的态度很明确，由最高领导人巡视该岛，宣示主权，日本召回大使抗议只是指定动作，即是无可奈何。会不会引起战争？不要讲笑，一个无人小岛是不会引起冲突的。同样海岛主权争拗还有俄罗斯，日本和俄罗斯都宣称拥有南千岛群岛的主权，俄罗斯二话不说总统就登岛视察，根本不理会日本的连声抗议。这个就是强国的领袖态度，显示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格。同样的主权纷争发生在中日之间的钓鱼台群岛，1971年美国将它错误地划分给日本，称为交还冲绳协定，开始民间就抗议不断，但是中国从没一个领导人登陆钓鱼台以宣示中国的主权。最近日本动作多多，又说买起钓鱼台，又说派驻军，又说设海上防卫，目的就是试探中国的态度。但中国连召回大使抗议这些指定动作都没有。这个时候南韩总统李明博的登陆独岛等于刮了中共一巴，神狗星空，蛟龙潜水，奥运夺金又怎样？国格不是纸上谈兵，领导人亲临领土理所当然，对手同样是日本，南韩敢做的中国就不敢做。嘴巴上讲中国拥有钓鱼台主权有乜用呢？胡锦涛、习近平去都不敢去，梁振英就学足中共这一套，一定要推行国民教育，但仔女就去英国读书。人有人格，国有国格，我哋就系唔够格。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地狱心战室， 本节目环节纯属创作，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咦，霍生啊，你个发型咁多年都冇变喎，以前你喜欢中间分解，而家喜欢梳在后面，你不厌的咩？ 不厌，这个是我标记来的。你知道特首，我已经绝少出席立法会，如果不整回个标记，没人记得我了。 你的出席率呢就介乎零的了，好彩你今届不选啫。如果不是我们纳税人又白养你了。 是呢，不知道今次叫我来有什么可以帮到手啊？ 哦，上面安排紧国宝级的金牌运动员访港，做得好睇啲啊！最紧要咧就记住同嗰啲国民教育要分开，无关嘅嗱，咁就 good 啦。 同意， 呢个系一个体育嘅项目嚟，同国民教育又系唔一样啦吓。咁但系就即系、就是、我谂如果你话佢系国民教育咧，都应该系一个好成功嘅一项国民教育，因为好多香港人都好欢迎，即系佢哋嚟嘅。 嗱，不过咁啊，第日入场嘅时候咧，就最好规定啲学生哥咧要戴红色领巾，嗱，仲要挥舞下呢个国旗啊，嗱，咁样奏起国歌先好睇噶嘛。 有道理。 嗱，仲有啊，伦敦奥运啊，曲终人散啦、啊。不过咁样啊，我就好怀念佢哋嘅开幕礼， 真係好正㗎。嗱，霍生，我知道你对呢方面係好有经验㗎，我想就搵你帮手喺香港搞返个。 搞返个开幕式？ 唔止开幕式啊，嗱，我要搞返一个特区政府运动会。 唔明啊，咁即係点啊？ 嗱，而家我哋啲民望咁低啦，喺九月之后我想搵一班局长级嘅官员同未来一届新立法会议员齐齐比赛一下啊，希望冲起下咁啦。 好提议啊。 嗱，开幕式嗰日咧，我就要揾秃鹰局长做资科，陪我一齐由驻港解放军嗰啲直升机嗰度挑降落山落嚟，从天而降，哇！到时一定啊，好多观众啊拍案叫绝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好似嗰日007啊，陪住英女王咁啊！ 我都有睇，咁即系要揾两个替身， 一个替我得啦。嗱，秃鹰啊要亲身落场，佢系秃鹰嚟噶嘛，一定识飞啦，咁先系够诚意噶。 咁都啱，咁其他官员又点安排啊？ 嗱，你睇下佢哋专长系咩运动，就安排俾咩佢哋啦。 唉，佢哋平时咁少运动，都唔知安排啲咩俾佢哋。 得噶啦，嗱，汤房波嗰啲大话多到一箩箩噶嘛，又借老人家过桥，一阵又话个女乜乜乜乜，最中意啊推卸责任噶啦。嗱，安排佢推完球啦， 得唔得噶？ 得噶啦。 当年大角咀物业买入嘅时候系连同租约，里面有分租嘅住客。我是知识的，但是当年的分租单位并非现时所谓的劏房，当年在旧区里面分租的单位多数是板间房。 射击方面不用说了，当然是找秃鹰局长。 是啊，警队的枪法都很准的。 枪法我就不知道他了，但是他那些胡椒喷雾射人射得很准的。如果奥运有射胡椒喷雾项目呢，啊，他一定夺金。那 柔道项目都有人选啊？ 有有有，安排啊教育局局长啊黑剑去啊，嗱，佢系负责推呢个国民教育先啲学生噶嘛，嘛柔道啊啱晒佢啦，啊另外拳击啊揾下我啦，睇下佢系咪真系咁打得。 特首跳水最啱你啦， 哈哈，有眼光啊，我都知噶啦，我啲身材又高大又 fit 系嘛，啊等我嚟啦。 唔系啊，特首，你知啦，你呢排民望咁低，直头插晒水，仲要插到冇水花嗰只，今排非你莫属啦。 咦，霍生。乜你头先食乳鸽嚟咩啊？ 冇啊！ 喂，你讲嘢有骨、啊。 Everyone is number one， 只要你凡事不问，能不能用一口气交换你一生？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嘿，每日我打紧乒乓波啊！好，你睇佢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好似乒乓波咁大，多款颜色任拣，尝试欧洲同亚洲嘅 Bulings DAB 378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只有29蚊重，佢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仲使入电芯，佢来自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详细资料可以上 btmhk.com.hk 睇下。越多香港人买机，数码广播先可以起飞，快啲去全市街知道，将无机同 IK 宝有线宽频买好似乒乓波咁大嘅 Bulings DAB 378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啦！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所有我哋出版嘅杂志咧，其实都可以喺个 App 先上面咧 download 得到落嚟嘅。当然啦，本身我哋呢个 App 先唔系真系净系一本好简单嘅书，咁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功能，譬如好似 video 啦。咁其实呢个 video 咧好受我哋嗰啲广告商欢迎，我哋嘅广告商可以透过 video 咧介绍得到多啲佢哋个产品嘅特色咯。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功能嚟噶啦。当一啲用家或者买家，当佢哋睇嗰啲广告啦，咁佢哋见到啱嘅一啲产品嘅时候，其实亦都已经可以直接喺嗰个版面上边做一啲唔同嘅功能嘅嘢噶啦。咁例如佢可能需要记住 bookmark， 跟住就往后容易等佢翻查翻呢一个佢 bookmark 咗嘅广告啦。咁甚至用家系可以直接将呢一个广告用 email 嘅形式俾翻佢自己嘅同事啊，或者一啲供应商咁样啦。佢如果系想直接查询翻嗰件产品，佢亦都只需要喺我哋个 app 先上边揿一个掣，咁就亦都已经可以直接可以做到一个查询。咁呢啲都系喺个 app 嘅先上面嘅其中一啲功能嚟噶。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千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先、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你好 ，Hello， こんにちは， 你好吗？ 你好，四哦。 无分国界、肤色、语言，世界理应大同。理财人生亦都系一样。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筹划理财方向，策划人生每一步。请即上 www.convoyfinancial.com 了解更多服务详情，或联络康宏专业理财顾问。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早晨，早晨，八点四十九分啊！ 系啦，都要听下听众电话啦，因为咧呢个梁班子嘅民望啊插水，因为两大负资产吴克俭、陈茂波嘅表现就好，即系大家都觉得实在系无法接受同忍受啦吓，咁啊电话都好多喺度搭排紧队，有位澳洲嘅程小姐，早晨啊，程小姐， 早晨，早晨， 早晨，你好， 你好。 好多谢你哋咧，为我哋发声同埋讲真心嘅说话咧。而家全世界好难揾噶啦，不过可惜继日以待，真系好好冇瘾啦。不过讲呢样嘢之前咧，想赞一位你哋嘅同事咧，想赞咗好多次，不过次次将佢嘅问题摆喺最后，最后讲唔到。我想赞阿通啊，因为咧我从来未试过。连听交通消息都是好大享受，因为佢咧好鬼鬼马同埋好鬼抵死咧，好过瘾。你真系一定要赞，好多时候我哋有啲 supporting role 咧，系人哋好似好唔留意，但系真系好需要多啲赞佢，佢好可爱啊，真系好可爱啊！ 程小姐，如果你有听开呢个商业电台咧，你就会发觉咧，做呢个系交通消息做得鬼马嗰啲咧，全部都可以上位嘅。 系啊，我唔 所以咧，阿通咧前程无限量啊！ 啊、 之前是郭文辉啊嘛， 太垃圾啦！听多听完你哋全世界嘢都唔想听啦。 哦，咁啊，多谢你先啊。不过就真系只是近黄昏，夕阳无限好啊，程小姐。 去翻个正题先啦，我就想讲几个问题，希望有时间俾我。第一，我就觉得政府高官，即系头先讲个民调啊，其实都唔使讲啦。除咗用垃圾两个字，我真系唔知道有乜嘢可以即系讲。佢哋巧言令色，歪理连连，咁兜兜转转，觉得好讨厌。见到佢哋之后，我而家反而有少少怀念曾荫权，真系好可怕啫。你谂下一件几可怕嘅事，曾荫权已经系一个好可怕嘅。但是曾蔭權有種好處，我就覺得佢有啲真情啊。咁佢成日口黑面黑，同埋好鬼苦氣咁咧，起碼都俾你有啲真心嘅感覺。但係而家呢一班咁嘅即係好似妖怪嘅人咧，哇！妖言惑眾，即係完全冇曬真心咧，就真係有時反而覺得曾蔭權都有少少知恥之心啊。佢俾人哋揭發，佢都即刻退租。但係而家呢一班咁樣統治班者，完全徹底100%嘅無恥咧，你真係覺得？香港人点样走落去呢？我真系觉得 程小姐，你移民咗几耐啫？咁熟悉香港嘅政情嘅，你去咗澳洲几耐？ 我移民咗20年，但我每一日都系好关注香港，同埋我哋自己喺澳洲嘅，我都系非常关注。 不过而家网上睇翻香港消息太容易啦，真系方便吓。 系冇错吓。咁仲有，我想讲下我哋啲学者啦。咁最近有好多学者，譬如雷鼎明啊等等，就讲埋啲又系啲歪理啦。琴日咧有篇文章喺信报嘅，嗰位仁兄叫做张慧文，佢系中大嘅。咁我系觉得好可惜，因为我自己系中大。 系。 咁一个咁垃圾嘅咁嘅所谓教授咧，居然喺即系我哋嘅即系地方，佢其中有一个就话你哋唔中意就可以即系离开香港啦，又系讲埋呢啲咁样嘅扮型嘅说话。仲有佢话。已经是回归了15年了，咁居然国民教育仲喺度拖延，港人真的要欺负中央的忍让吗？睇完之后呢，我真的觉得，唉，呢啲咁样所谓学者，我谂其实你哋两位主持人都知啦，如果是一个学者在大陆要歪理连连呢，我哋系冇办法。 系啊， 我哋亦都明白佢哋嘅痛苦。喺我哋几十年前有一个最著名嘅国务院啦，系已经丑到令我哋全部嘅学者，我谂都觉得系即系无法容忍。 文革啊嘛， 但 当时文革啊嘛， 香港嘅人而有食好食好住，好似主持人你咁讲，你话佢系有长约嘅，唔使吹捧拍嘅，但系都卖身投靠咧，我自己觉得。中华民族真的要好好检讨自己的质素，令我觉得好可怕，同埋好可惜，同埋好可厌啦。 依家大学咧，程小姐最多系咩呢？就学棍文踎， 因为佢第一咧就安全感有，第二咧佢哋系终身约，第三咧佢冇咗呢个所谓同市民咧一齐呼吸嗰种脉搏啊，所以就冷言冷语好多嘅。 但系最大问题就系，如果你有终身约，即系话唔需要惊俾人炒鱿鱼，唔惊冇饭食啦，点解仲要系做文踎咧？呢、這个我真系觉得。唔能够原谅佢哋咯。 系 啊，譬如我哋嘅中大都出现过有一位教育家叫小诗嘅，我喺咁耐，我非常之留意，因为佢系我嘅老师，我上过好多堂。 系， 佢从来冇为国民教育讲过一句。其实我系非常之失望，对我嘅。曾经是我觉得好的老师、 嗯。喂，其实钱穆啊、唐君毅啊、牟中三呢啲，使乜系讲国民教育啫？佢哋每一个身体语言、肢体行为，佢哋讲嘅说话、教课、授课期间，咪就系国民教育咯，已经。所以中国历史咪就 系 国民教育咯。即系依家你有政治任务嘅国民教育，系扭曲咗国民教育啊嘛。依个系大陆里边咧有政治任务嘅国民教育，就唔系真正国民教育啊嘛。 仲有第三，我想讲下，即系政党咧系完全唔可靠嘅。譬如民主党前党李华明上嚟接受访问，咁我赞赏佢，因为佢都有勇气。但系咧，佢真系 佢唔系接受访问噶， 主持 啊，佢系嘉宾主持嚟嗰日系。不过嗰日咧，如果俾听众觉得咧，阿李华明上嚟系做一个访问嘉宾咧，就系郑家富做得失职啦，真系 系咪啊？ 啊，我真系觉得好庆。咁然后跟住人哋话佢话你做啲嘢啦，咁人哋又即系人哋提及另一个政党嘅名，咁佢居然话哇，佢哋嘅民调比我哋低好多、啊。呢、个民主党咪日日喺度计算咯，边个民调高，民调高到乜，我就要做乜嘢、民调唔高，我就唔使做。佢完全冇承担。哇、啊，这个乜嘢政党嚟噶？一又是歪理连连，自从走入中联办好像变了个妖怪咁走返出嚟，真係大大变身。我觉得真係於是喺今日情形之下，我唔係想讲好长，但我想讲香港人真係要自救。自救有好多种办法嘅，第一就梗係用选票去赶走咁保 啱。第二呢 第二我就觉得应该树立新风，其实我打个电话上嚟就係凡係见到啲不正当嘅言行举动社会情况，立刻出声，立刻行出嚟，唔好等。唔好再等，今日信報亦都有篇文章話，好多時候行上前面嗰啲人，如果覺得後面冇人，就非常之寂寞而非常傷感，而自己嘅行動亦都會即刻冇曬人。我就係覺得係咁樣嘅。如果有少少正義嘅嘢，譬如執膠粒就係咁簡單，或者學民思潮出嚟簽名，我哋一定要做。如果學民思潮俾人圍俾人攻，咁我哋就要鬧嗰啲人，嗰啲圍院阿伯出嚟亂噏嘢發曬癲，我哋就要話俾佢聽唔得。可以理智，可以是勇猛，但是一定要讲，千祈唔好好似以前咁咁猛喎。 明白。 仲有我就觉得一定要建设一个公民社会，一定要口诛笔伐对啲不公义嘅嘢。多 谢 你哋两位俾。 多谢程小姐，如果每个市民佢程小姐咧咁有公民意识咧，香港又唔止系咁样噶啦。好啊，多谢程小姐，我哋听下张生电话。张生， 张生你好。 早晨啊，林德华早晨。 你好，你好， 你好。 所以我就想大家讲，大家认同一样就系，头先嗰位小姐咧，虽然佢身在澳洲，但系佢都属于我哋香港嘅人。佢既然喺澳洲，都对于我哋香港人，即系嗰啲言行啊，或者系嗰啲歪理，佢都咁了解嘅话，我希望而家听紧电台节目嘅香港人，唔该大家醒一醒，支持翻我哋自己香港，自己喺生活紧嘅地方所做嘅一切。因为我听完之后有感而发嘅。 系。 再讲返就话佢讲嘅民调，其实个民调根本就系唔需要讲嘅。因为点解呢？第一，我哋根本就唔认受梁振英佢而家要当选个立场嗰、个特首嘅身份㗎嘛。第二。 但好奇怪㗎张生啊。一方面呢，嗰啲左派报纸啦，即外国报章就批评呢个系中庭业呢，就攞呢个外国嘅系资助。一方面呢，哇，一见到梁振英呢有少少嘅民望呢，有少少嘅移动嘅时候呢，就话哇，梁振英民望再升。 0.4分啫，同对上一次。0.4分啫。 林毓华呢，你要明白呢，佢哋懂得巧言令色，就系话懂得去搵一啲语言技巧，即系保持住而家呢个特区政府嘅风气嚟去做事嘛，呢个就系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一贯立场嘅中央嘅统战立场。 嗱，但系香港咧有言论嘅系自由就好啦。嗱，咁你见到升到个标题就话梁班子民望急插水咧，就 系咯，即系各有各个角度嚟攞啦。文汇报角度同星岛唔同咯，好明显就依家。 系，我都想讲多样嘢嘅就系、我好想讲就话，好多谢你哋而家仲喺度坚守岗位嘅幕前同台后嘅，即系幕前幕后嘅同事，继续去即系去接我哋电话，继续做好多嘢。 系， 因为我希望有得一日就呢一日系。 大家唔好担心，我保证咧， 九月十一号之后咧，大家仍然会听到大班嘅声音嘅。 嗯，咁就得啦，有你保证得啦， 刘德华。BBC 要签名运动啦，我希望。 我连啲同事喺度笑，系几开心啊！你个保证令到大家都笑紧啊，林旭华，多谢你嗱，拍掌啊 ，Peter 哥哥，好啦，多谢张生，我哋第二听埋阿何生嘅电话先去新闻啦。何生你好，早晨， 冇乜时间，嗱，唔 紧要，嗱，一阵我哋新闻之后都可以俾你再讲啊。 我想回应一下咧，头先你所讲嘢，梁振英点解民望尾三咧？佢应该民望系最低嘅，因为佢主谋，我选人出嚟，有乜理由佢民望会尾三？应该最尾嗰个 系啊，佢班主嚟噶嘛， 系嘛？班主嚟噶嘛？有冇搞错啊？啲咩咩民调啊？啲 嗯， 啊，第二个会影响你讲嗰个就系系呢个就系诶嗰个诶有成行城市嘅，应该话要嚟计。你知唔知铜锣湾有条诶好多英皇道啊？嗱，而家你话嗰啲DBC 台都容忍唔到，因为点解咧？而家咁多嗰啲书局啊，即系嗰啲睇书嘅地方，成品都开咗啦。咁既应该系成行成市啊，点可以话嗰个饼仔分唔到啊？呢啲叫做多余嘅，呢啲咁嘅怪论系咪先？嗱，而家你黄生，你再讲一样嘢，你话呢啲系 A、B、C 嘅问题，佢政府应该知道。而家政府注意到嘅唔系 A、B、C， 系 D、B、C 啊。 几好，又俾你食字食到 咧。谂下呢样嘢，系 D、B、C， 佢唔中意 A、B、C 噶。 又俾你食到啊，何生好犀利。嗱，何生，我可以继续俾你讲啊，不过我哋要听先听新闻，听完新闻翻嚟之后咧，我哋继续接翻阿何生，就继续讲嘅。好啊，1872111翻嚟之后听下何生电话。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本港保钓船启丰二号在台湾获保级之后，正驶去钓鱼岛宣示主权。保钓行动委员会陆上总指挥陈玉南预计，启丰二号会在大约上午11点抵达钓鱼岛水域，船员希望可以成功登岛插旗。台湾保钓人士原定和本港保钓船会合出发，但由于没有船主愿意接载而无法成行。至于早前原定由厦门出发的内地民间保钓人士，就以天气转差为理由取消行程，令到两岸三地的民间保钓行动最终只是剩下本港保钓船独自前往。日本首相官邸已经成立情报联络室处理事件。日本传媒话，当局准备派遣舰艇同自卫队处理。内地环球时报的社论就警告，如果日本出动自卫队，等同于迫使中方派军舰前往钓鱼岛海域。而大风暴启德清晨在吕宋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0级，预计启德会以每小时18至20公里向西北方向移动。今晚进入南海的东北部海面，向广东沿海靠近，强度逐渐是增强。本港的天文台预测未来一两日会有狂风骤雨。台湾气象局说，由于启德的路径向南移，台湾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机会降低，但仍然会带来大雨。今日是日本战败投降的67周年，但日本内阁的两名成员声称以私人身份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学者文章，劝喻日本不要作出鲁莽的行为，否则就会得不偿失。文章说，日本政府为提升低迷的政治支持度，在侵略历史问题和钓鱼岛问题大做文章，强调如果日本冲击中方的底线，中国会不失时机，好像处理黄岩岛一样夺取钓鱼岛的控制权。另外，日皇夫妇、首相野田佳彦等7000人今日中午的12点会在东京武道馆出席追悼仪式。内阁官房长官藤川秀呼吁国民向战争的死难者默哀。 渣打银行被美国当局指控违规协助伊朗洗黑钱之后，渣打同纽约州金融服务局和解，渣打同意支付3亿4千万美元的罚款，又同意金融局在未来的两年在纽约分行派驻一名的监察员评估洗黑钱的风险管理，同埋直接向金融局汇报。而渣打会任命专责人员监督每一笔的海外交易，确保不会违规。在达至和解之后，渣打在纽约州的经营牌照得以保留，而原定星期三召开的听证会就取消。渣打说和解是务实的决定，符合股东和客户的最佳利益。不过渣打仍然要接受美国其他部门，包括司法部、财政部、联储局和曼哈顿地区检察院的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狂风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3%。咁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4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望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士打道过去加埋快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哇，行晒拍拖更啊，去到呢个红十字会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去到顺和广场，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咁啊，西区方面啊，吓咁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中山纪念公园至于西隧向中环方向咧，出口位亦都比较车多少少噶。咁啊，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去果栏嘅。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咁至于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佛光街。咁啊，东隧过翻香港收费广场，望到镜头啊，亦都铺满一阵车噶吓。咁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排翻去欣怡花园。新界区两条隧道又点咧？咁啊，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亦都系收费广场车多。咁至于大埔公路向大围龙尾就冇乜点变噶，依然都系枕住喺沙田马场噶。系啦，讲到政府嘅官员民望，唉，讲真啦，都唔使什么民调都知结果啦，系嘛？即系睇奥运跳水项目咁啫嘛，一般市民都识分噶啦吓，睇睇嗰啲。水花哎就知道胜负嘅，都唔使睇打分嚟几多啦。啊，如果要往往睇住啲成绩先知道边个做得好，咁冇自律精神，呢啲官员啊点攞几十万个月啊？好心你哋真系要自律下啦，系嘛？哎呀，另外多谢海外嘅听众程小姐啊，支持我哋交通消息，亦都支持我哋 DBC， 我哋会努力噶啦。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换冷气机，梗系拣自动自悭电噶啦。 而家时间系早上嘅9:05，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咁就要拣全国销量 number one 嘅格力冷气机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发烧玩家 Pure 真音乐，靓人靓声，有陈洁丽。 发烧应该是喜欢某一样东西，喜欢到沉迷下去，玩家会深入去研究他喜欢的这一样东西。 留意今个星期日晚11:00到凌晨1:0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发烧玩家 Pure 真音乐，靓人靓声，是由纯创造经典的英国 Pure 特约赞助播出。 我要点真系菠萝包蟹子烧卖黄沙酱滑鸡炸烧汁羊茄紫脆皮鲜虾，抢到外国都有奖，唯有点点心全世界都欣赏。点点心点心专门店，好食到荣获 Time Magazine 2011-12年度最佳点心大奖，纽约新闻周刊2012年全球101间最佳食府。外国人咁辛苦飞嚟帮衬点点心食点心，香港人去湾仔天乐里、佐敦文英街、旺角通菜街、仙大附近10几蚊现金就食到咁好嘅点心，只有属于香港人。点点心点心专门店，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去年的11月开始，我们亦都利用了一个叫做 QR Code 的技术，都已经摆埋在我们这个 AppGasin 里面。买家 download 了我们的 AppGasin 之后，就可以利用他们的智能的手机又或者平板电脑去扫描 QR Code。 扫描了之后，其实他们可以很快地直接已经看得到这个参展商一些公司的资料，又或者他们的产品的目录，甚至这个参展商的广告都已经可以在他们的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看得到的。完了的展览会之后，其实我们都会将譬如买家他扫描过的参展商的那些名单，我们都会用电邮的方式给回那个买家的。有一些买家只要扫描过某一些的供应商，供应商亦都会收得回哪一些买家是扫描过他那个 QR Code。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展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是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是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香港有太多僭建，我们需要的是真知灼见， 更推国民教育，优点及他们讲得有血有肉。 马恩赐、 黎则粉、 陈茂贤， 连同每日嘉宾 谈笑风生，博古通今， 引经据典，化心为浅。 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至11点， 倾国倾城在数码大声台。 我有个梦想，希望成为时装设计师， 去制作电脑游戏， 成为飞机维修工程师。 我想在酒店做嘢， 测量师、 会计， 做个五星级大厨。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找紧机会，将你的兴趣化为推动力，实践理想，开拓光明前路。VTC 良机实干成功。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九点十分， 系啦，头 先师傅 系点啊？ 睇嚟可能讲大咗啊！我哋网民咧就话咧，9月11日之后咧。如果是得返大班一个人做24个钟头呢，就叫我林伯呢全力協助。 喂，你承诺㗎嘛， 分两间每人做12个钟。 幾好啊，你我都赞成呢、這个又幾好啊。呢、啊這个好事啊，所以你个承诺幾好啊，头先啊承诺咗一定听到大班把声，咁啊 好正你听到 大班，係啦 ,24 小时你哋喺屋企度做，知唔知啊，一边冲凉一边做节目。 呢、這个是大班嘅理想嚟喎，佢成日都话点解你要翻直播室做节目嘅啫？ 喺屋企做啊嘛， 喺屋企做。佢得闲咧，佢话俾人听嗱，我而家咧就要听只歌啦。而家咧我就行开几分钟。 我冲个凉先， 系冲个凉。 咁几好啦！我就希望你个承诺啊兑现啊，林毓华，你个网民真系唔错嘅，见你一人做十二个钟几好啊！ 继续喺翻 DBC 呢个平台咧发光发热啊！ 系好嘅。啊吓咁我哋阿何生咧就上半集咧新闻前就讲完，而家到依家下半集啊，何生要讲下。何生 你好， 讲翻一样嘢就系呢个陈茂波同埋呢个高永文呢条 Q 咧就应该梗咗噶啦。一个冇腰骨嘅人系骨科医生，一个讲劏房嘅人做个发展局长，有乜理由啫？边拣呢两个人？佢系骨科噶嘛？一个人佢冇腰骨嘅答六四个问题，即系火都嚟埋。你话即系佢可以做到，一日得个喊字，成日企喺梁振英隔篱嗰度，整个嗰个唔知咩样啊，费事噏嗰啲， 苦埋口面啊，苦埋口面，有啲女， 苦埋口面，即系好难睇啊！你 有啲女市民可能中意， 因为佢民望会咁高嘅、啊、呢、這个 最高啊！依家目前个梁班子里边， 即系我都唔明白香港啲人系咪啲师奶系咪中意睇啲咁嘅样、 大家咧对佢当时日咧喺呢个沙士嘅日子咧，佢嘅系做。 有啲資產 代表呢個係醫護界咧，係做咗個好好嘅形象。因為當時記得嗰、那個， 因為當時阿楊永強又好硬嘅，個態度好硬。咁啊，高永文做軟嗰、那個，所以佢有啲資產喺度嘅學生。嗱、不如別咁講啦，問翻你轉頭啦。咁你話高永文最高，你唔同意啊？咁你又揀邊個作為民望應該最高啊？ 而我認為民望最高嘅就係一最唔出聲嗰啲人啦，張炳良係應該最高噶啦，因為佢識得講嘢啊嘛。即係嗰啲負面嘅最高。 最歪理嗰啲人最高呢个张炳 最唔讲嘢呢度曾德成喎、啊、曾德成都有讲过，邓国威冇讲过嘢应该。 冇讲过嘢又就系最高。但仲有讲埋呢个呢、這个陈旭祥啦，佢系香港第一个冚国旗嘅人。 系啊， 有边个咁威啊？佢冚而家睇睇，我惊阿牛又要冚国旗，唔知 帮 阿牛又可唔可以冚国旗啦？ 冇咁讲。 即系问题系陈旭祥冚咗国旗啊，啲国旗俾咗佢太太，我记得 系 嘛？即系呢样嘢就要注意一下啦。你睇，如果你国民教育。而家佢冇嘢，即系梁振英怼佢出去死啊嘛！即系话问题上，即系问题上你唔使讲乜嘢，啲船系咁撞啊，撞沉咗喺个大海度啊，真系好危险噶！佢实撞你噶日本仔， 咁啊，系嘛？ 即系呢样嘢，你就要最紧要注意呢度。 呢个安全，希望佢哋能够安全得个圈翻嚟。 系啦，冇错，我唔希望佢冚国旗，所以先知国旗唔知冚唔冚啊！即系好难讲噶呢样嘢，话唔话先？香港第一人冚国旗就陈永祥噶啦，话俾你听。 系 ，OK， 系唔该唔该啊，黄生。 今日嘅系《文汇报》个标题咁样写嘅，自卫队敢咗保钓，话中华嘅话，哇，必以男对男啊，真系啊！ 嗱，呢个《文汇报》个编辑自己一厢情愿啫，其实 A 版大标题吓。 中国咧，其实一直个态度上喺呢个保卫钓鱼台态度上面咧，系打把口，有时间中讲两句，行动上从来都冇噶。你睇南韩李明博真系好清晰嘅。阿林旭华，我哋要听听阿李先生电话啦，再有个李先生。 阿早晨，黄师傅，做乜翻？ 早晨，早晨。 其实我觉得咧，呢啲睇啲文字啦，睇翻呢个呢个零月份时间，我有啲担心。其实根本上而家咧，阿梁振英咧行紧一个偏棋，就以退为进。基本上就系佢尽量短时间里边咧，就做最多嘅垃圾嘢。亦都揾，亦都基本上佢揾嗰班班子，根本上两桶就发一班垃圾，一班快乐政府做咩咧？其实试紧我哋香港人嘅底线。因为其实就系正正就系你留意下，佢好明显系，我怀疑甚至乎佢。钱嘅都系接督出嚟嘅，set up 呢个文员，但问题就系睇下你香港人究竟去最 咁高招啊，系咯，咁要有乜要好有计划啦，私底系个目的系点啊？私底个底， 其实睇翻中国人嘅历史里边咧， 系， 其实今次呢个交之前，我成日都讲，其实最好就唔好执，大家累斗，大家就冇怨食，因为其实香港中国人咧，你睇翻历史咧，永远都系咧要去到最尾咧冇。即系真系影响咗嗰个日常生活咧，啲人先至真系行出嚟嘅。以前就为得盐啦，历史上为盐啦，为米啦，为豆领啦，系咪啊？你啲豆领嗰单嘢其实都系背后啲人收入噶啦，系咪先？即系其实正正就系你见到而家呢，正正就系而家整出嚟好啦，佢就证明香港人咧，其实就借金春就金春嘅。你点样都好，其实都系咧。得两样嘢啫，一系就行就行，一系就 唔怪得我哋国家领导话最紧要咧，搞掂温饱先真系啊。 系啦， 吃饭都系人权啊嘛。 所以佢而家基本上已经可以同，已经基本上四大任务咧，已经同阿莹已经差唔多，已经系即已经系差唔多 confirm 制噶。你睇下佢第一阶段，佢完全已经超划完成，即系香港人根本就暗春过暗春，根本就唔够胆做更加多激烈。 唔系，但系你想我哋点咧？李生，不如咁讲下，你建议有咩？即系革命啊，定系点啊？应该有咩嘢可以做咧？ 革命，即系革命或者起义，呢啲唔好讲。但系问题就话，即系其实佢而家正正就系话香港人，因为讲真讲暴动咁讲啦，斗胆搞暴动嘅啫，都已经喺香港咧做晒官噶啦，即系做晒官，即系入咗战制噶啦。OK， 佢而家就睇翻究竟而家香港人剩翻落嚟个十五年啦，究竟仲有几多人够胆系做？做嗰个一啲比较直升嘅嘢，好啦，佢而家正正就呢短时间入边， 而家连十五岁嘅黄之锋都够胆喐佢啊！唉，真系几勇猛嘅，真系 都有一个后生可畏嘅。好啦，李生，多谢你啦，因为多伦多位麦生嘅电话都要排紧队啊。多伦多麦生 你好， 系你好，阿黄师傅，阿林伯你好， 系你好， 系就正话即系讲起你嗰个报交通嗰个咧， 阿通啊，阿通 出色， 系 阿通上出色，我哋呢边啲中文电台都学佢嘅， 系嘛？哦， 不过咧就报呢个油价啦，啲油价升跌啦，咁样即系同佢嗰个气数同埋个手法， 用油价升跌嘅油价， 不过系啊，喺嗰边系个个油站都唔同价钱嘅， 兜嚟兜去咧，兜到着晒红灯都唔理你翻屋企，想兜个平啲噶嘛？但系有时候入住五蚊先。入住五蚊，等听朝翻嚟会唔会再平啲咁 啊？系啊系啊，咁佢会话俾你听，唔好入住啦，听日先啦，咁即系悭翻啲啊，咁样。 系系 系。咁我再想讲少少嘢，就讲个劏房问题。 劏房系。 阿大班咧有一日咧系喺个龙凤大茶楼。 系啊系啊。上个礼拜啫嘛。 系啊系啊，其实咧有两种嘅。 系。 啊，陳茂波咧依家講佢話嗰個板間房唔同劏房，其實一樣嘅。佢呢個係偷換概念， 係 因為以前嗰啲我哋即係我係五十年代出生嘅，咁嗰啲板間房咧就有啲咧就唔去到頂嘅，有啲咧就封到上頂嘅。咁唔封到上頂嗰啲有好多用嗰啲木方咧間住，但係始終咧嗰啲房係密封都係唔安全嘅。仲有個中間房咧係冇窗嘅。咁冇錯，佢講啱嘅，係大家共用一個洗手間同一個廚房。可能呢度咧就俾佢即係偷到雞咧，就散一點。 偷唔到嘅啦，呢啲拗乜鬼啊？拗自失，即係梁振英最叻呢招，我啲唔可以拗嘅啦。錯就係錯，我覺得佢個政府成個政府嘅態度出問題，在於佢唔肯面對錯誤啊，面對事實，同埋用真相說話。好啦，多謝曬阿麥生，我哋去廣告啦要。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你好 ，Hello， こんにちは， 你好吗？ こんにちは， 无分国界、Hello. 肤色、语言，世界理应大同。理财人生亦都系一样。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筹划理财方向，策划人生每一步。请即上 www.convoyfinancial.com 了解更多服务详情，或联络康宏专业理财顾问。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 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是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和国家队的指定生产商。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我哋推出呢啲 app 先咧，就希望鼓励我哋嘅供应商或者入场嘅买家咧，可以多啲利用呢啲科技啦，方便之余咧，其实亦都好快捷度咁样咧，系做到一个联络。由我哋旧年年初推出呢个 app 先到依家为止咧，差唔多有百万个买家咧系 download 咗我哋呢一个 app 先噶啦。除咗海外买家，其实本地嘅买家甚至国内嚟嘅买家咧，咁我哋都见到都会用呢一个 app 先嘅。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钱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早晨林毓华，九点二十分啦， 有一段消息要同大家讲。阿新呢个都几好嘅，佢话其实各位听众关心啊则乱，佢话遣散员工咧唔系代表执笠，遣散员工只系一个劳工法例同埋股东间嘅商业安排，员工被遣散后咧，并不代表唔可以重新聘用。九月十号咧，只系一个阶段嘅结束。9月11日呢是会重新开始，详情情详细情况大班呢放完假一定会有好消息公布。哇，呢、這个好似系 几正面㗎，系喇。好过我哋政府啲 CIO 喎，其实即系嗰啲咩新闻啊咩主任嗰啲啊。 佢哋唔识写字㗎。 啊几好喎、啊、呢、這个答得又啊林毓华。喂，不过讲返今日一个主题新闻啦、啊、林毓华。因为我哋嘅保钓我哋只船呢、嗯、就嚟中午间你会接近钓鱼台群岛嗰度㗎啦。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40年前你做实习记者嘅时候呢，香港嘅保钓气氛系咁炽热。点解40年后今日即系你个分析系乜嘢？点解咁冷淡嘅咧？即系坦白讲，除咗明报连续三日做头版之外咧，其实新闻媒介几冷对待嘅呢个新闻。 新闻媒体变得好商业化咯，冇市场啊嘛， 冇市场，因为群众唔关心呢样嘢啊嘛。咁群众点解又唔关心呢件事咧？点解当时40年前又咁关心，而你都争啲俾人扮甩棍咧？去到维园现场， 我哋戆居啫， 俾条鬼佬，俾条鬼佬警司争 威你啊！ 啊，几时扮甩棍？点解今日咁冷淡咧？ 我时读紧新闻啊，连我个老师啊黄应士都话，因为我迟到翻去啊，佢就话：，嘿。成 cargo people 啊，佢话我系，唉，我被激死，我都唔睬佢，真系你明唔明啊？ 嗱，我觉得咁啊，其实就系话咧，呢几十年嚟你见到嗱，当时你话北京当时处于一个文革阶段，自己内乱之中，权力斗争之中，因此佢觉得咧就系民间有责任啊，匹夫有责嘅时期。今日你讲紧嘅大国崛起，又话外汇储备最多，中国站起来了， 美国嘅债权 系啦，冇错，就系国际工厂，跟住又话最大嘅世界最大市场，中国人就买晒出嚟买豪宅啊。LV 手袋啊，有钱有权有力有国势，政治第一大国。OK， 但你问题点解地如台群都仲要我哋嚟做呢？就可能我谂好多人嘅心态， 冇道理嘅，真系 个心态可能系咁。点解你南韩李明博够胆企喺佢自己认为自己嘅即系国家嘅领土叫独岛？你日本人话系佢嘅叫捉岛。点解我哋嗱，我哋叫钓鱼台群岛，日本人叫尖角啊列岛啊，尖角冇错啦。咁究竟？点解嘅情况之下，中国仍然都系 我哋成日一样嘅出军舰啦，真系吓。 其实唔使出到兵力嘅，我觉得李明博边有出到军舰啫？李明博本人企喺度啫嘛，林旭话。 系， 其实唔使出到军事力量嘅。 领导系咪怕死啊？系嘛？ 即系你嗱，好简单。 高风险嚟噶嘛？呢个动作系。 其实有冇风险咧？嗱，俄罗斯总统做过啦，李明博总统做过啦。如果中国有个，譬如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企喺度，或者你话国家主席呢个胡锦涛企喺度。咁成件事唔同咗㗎喇喎，又 係就係你咁讲，但係啲保守勢力呀、啊、或者啲反动勢力呀、啊、拉你落嘅可以係 嗱、啊、听下今日啲社评讲钓鱼台呢个问题啦。 今日我哋选读咗三份报章嘅社论，佢哋都係评及到呢个保钓运动㗎。咁首先睇下呢就文汇报啦，咁佢话呢近日两岸三地民间发起保钓活动，咁日方早前就曾经宣称呢为咗阻止中国嘅保钓人士登岛，可能会出动自卫队作为终极手段。咁文汇报话呢，若果保钓人士嘅安全受到威胁，中国军方当然就唔会袖手旁观。咁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社论已经发出警告话，若果日方嘅阻止造成意外后果，中国政府同埋民间都会采取报复，让日本付出代价。咁日方应该认识到问题嘅严重性，切勿轻举妄动。咁今日适逢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67周年嘅纪念，受过日本铁蹄游轮嘅亚洲大多数国家对惨痛嘅历史刻骨铭心，令亚洲各国担忧嘅系，日本从来冇深刻反省过自己嘅过错，洗心革面去表达歉疚，衷心同各国共建和平。相反，近年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嘅约束，喺周边领土纠纷中摆出不友好嘅姿态，呢个系唔能够唔令人哋警惕嘅。 至于明报嘅社评，标题系日本侵华战败67年，而家又步步进逼钓鱼岛。呢一次保钓行动，本来憧憬两岸四地保钓船同人士会师，到钓鱼台海域宣示主权，向国际显示中国人不分地域一条心捍卫领土嘅决心。但是在两岸政府阻挠之下，大陆和台湾的保钓船将会缺席，香港保钓船启风二号只能够孤身上路。两岸政府在钓鱼岛主权争议讲得多做得少，人民自发出海亦都困难重重，日本朝野看在眼里，相信会窃窃失笑。两岸政府的保钓表现令人失望，台湾方面仍然抬出马英九总统提出的东海和平倡议，确定争议共同发展，但是野田佳彦讲出动自卫队拟定作战计划，无异于令到马英九难堪。有40年前马英九是保钓悍将，他今日以台湾三军统帅的身份，在日本准备军事占领钓鱼岛之时却倡议和平，保钓马英九已经成为过去式。大陆方面，除了外交部发言人重申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之外，至今仍然未见到领导人讲过一句说话。日本表示要研议作战计划了，大陆官方更加好像是听不到，只是由半官方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讲一些狠话，只是有一些警告威吓语句，所谓坚决迎头痛击，中国政府和民间都会采取报复，被日本付出代价，中国一定会奉陪到底等等，是一家之言抑或是反映官方取态和想法？不过若果认为这样一篇释例内任的社评就会令到日本放弃以军事手段占夺钓鱼岛，未免是太天真了。特区政府坚持按既定政策推展国民教育，特首梁振英说学校可以自定教材， 我哋认为日本侵华喺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以至要占夺钓鱼岛等等嘅事态，系极佳嘅国民教育素材，有系统咁样俾学生认识同埋思考，可以强化佢哋对国家认同，培养爱国情怀，塑造学生成为一个真正嘅中国人。 最后睇埋信报嘅社评，标题系钓鱼台武力冲突危机达风险高点。日本计划出动自卫队介入，令到钓鱼台争端引发中日武力潜在冲突嘅危机达到咗一个新嘅危机高点。从2010年1月中国派遣海洋调查船到钓鱼台水域，到今年渔政船多次前往巡逻，中国都只是以海监和渔政船执法，主权之争仍然停留在行政、外交和法律维度进行斗争。但是若然日本今次出动自卫队介入，双方的斗争必然转化为两军对垒，因而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势必是猛然增加的。可以看得到，通过中日钓鱼台之争扩大军事力量，加强自卫队在传统安全领域的角色，战略意图十分明显。日本近日和南韩在独岛，日本就称为竹岛的主权之争，和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日方称为北方四岛，都相继受挫，立场显得软弱。和将钓鱼台推向军事冲突边缘的强硬立场相比，正好暴露出日本利用中日钓鱼台争端的危机拉美国落水，从主权之争到中国威胁，而最终据此撕破宪法第九条的军事发展枷锁。社论又说，目前危机演化的关键在于中港台民间保钓人士在缺乏强大支援下最终无功回航之后，日本会不会乘机对钓鱼岛进行更有效的控制，甚至是派遣自卫队登岛守卫。照发展形势看来，主权之争已经危及中日关系的稳定性，如今日本风险行动不停，撕破宪法对扩展军力限制的用心不息，中国被动的手势最终无法适应形势的变化，令钓鱼岛主权之争逐步实质成为东亚最危险的军事冲突点。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现在时间是上午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给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本港保钓船启丰二号在台湾补给之后，正是驶去钓鱼岛宣示主权。保钓行动委员会陆上的总指挥陈玉南预计，启丰二号会在大约上午的11:00抵达钓鱼岛水域，船员希望可以成功登岛插旗。台湾的保钓人士原定同本港保钓船会合出发，但由于没有船主愿意接载，无法成行。至于早前原定由厦门出发的内地民间保钓人士，就以天气转差为理由取消行程，令到两岸三地的民间保钓行动最终只剩下本港保钓船独自前往。日本首相官邸已经成立情报联络室处理事件。日本传媒说，当局准备派遣舰艇和自卫队处理。内地的环球时报社论就警告，如果日本出动自卫队，等同于迫使中方派军舰前往钓鱼岛海域。而大风暴启德清晨在吕宋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达到10级，预计启德会以每小时18至20公里向西北的方向移动，今晚进入南海的东北部海面，向广东沿海靠近。本港天文台预测未来一两日会有狂风骤雨。台湾气象局就说，由于启德的路径向南移，台湾发布陆上的台风警报机会降低，但仍然会带来大雨。伦敦奥运会内地金牌运动员示范表演的门票今日公开发售，几十名市民通宵排队轮候。市民通宵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外排队，职员用铁栏分隔，秩序良好。伦敦奥运会内地金牌运动员的代表团会在下个星期五访港3日，进行示范表演和大会演。

或联络康宏专业理财顾问。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当日如果你记得呢，我去选立法会的时候，寿茂坪被几百个人围住，有些人围阮立伯，有些是区议员来的。当日他们这样围我是很凶很恶的，好大好惊的。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 你知道我怎么跟我妈说？我说不理你今天做过什么，如果有一天我做了立法会议员，跟我当年做电台一样，你有什么困难要我帮的时候，你来我办事处，我一样会帮你。 心里边红颜似戏，梦未污染。 今日我哋 DBC 都系任何传媒机构、任何新闻工作者，如果将来被人打压，我唔理嗰个人系曾经喺嗰啲折堕周刊啊，喺嗰啲报纸度乱写嘢都好，我知道系你都好，我都会帮你。 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再度添上新鲜， 无惧困难，无惧风雨，坚守属于香港市民的言论平台。 最紧要一样嘢，只要我能够组织我到我的听众对我哋嘅支持，佢哋去发声得噶啦。即系呢个就系我哋做传媒嘅天职。 DBC 喺短期内将会有全新节目安排，有关详情我哋会第一时间向大家公布。 立法会选举喺九月九号举行。地方选区候选人名单编号是一位或两位数字，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的名单编号是三位数字，两张选票吸引后都要对接，地方选区选票放入蓝色票箱，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选票就放入白色票箱，记得每张选票只可以揀一张名单，查询电话2891-1001。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全球化。 日本柔道已死。柔道是日本国技，但是今届奥运会男子队连一面金牌都攞唔到，日本传媒觉得奇耻大辱，指责日本年轻人冇斗心，形容日本柔道已死。柔道前身是柔术，1532年由竹内九成创立。因为经历过兵荒马乱的战国时代，学柔术主要用来杀人，专门攻击咽喉和颈动脉，是真正的人间凶器。1882年，日本政府认为柔术太残忍，加纳治五郎将柔术改良为柔道，剔除了攞命招数，变成一套运动。1964年，东京奥运会正式将柔道列为比赛项目。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9:41，头先咧吓喺呢个系我哋咁多嘅系声音嘅特辑啊片段之前咧，黄文就问过我，点解当年咧呢个系保钓咧搞到咁兴啊？ 系啊， 其中咧唔系主流媒体去系掀起呢件事嘅， 系 喺一啲嘅系非主流嘅媒体，譬如70年代啊。中国学生周报好多其他呢啲嘅青年嘅平台吓， 同埋当时咧大学生就为咗带动成个社会嘅主流嘅、当时个大学咧仲有一个所谓民族悲情嘅一班教授喺度，有钱穆教授啊、唐君毅教授啊、牟中三教授，即系当时仲有个民族意识好强嘅年代嚟嘅，大学生系有一个好前进嘅角色的。 当时个学生嘅系喺啲学生会一定有个时事委员会， 系 一定有好多嘢咧，时不时又发表声明啊，系进行集会啊，好多行动。 动 嘅。国事学会咧，当时嘅所谓嘅应中关社咧，个潮流就好热炽嘅。加上当时咧啱过咗文革冇，即系六七年嘅暴动冇几耐啊，大家就系好关注呢个所谓中国往何处去嘅问题嘅。嗱，所以仲有好多听众咧打嚟想继续讲讲钓鱼台今次嘅事件嘅话，林毓华。 嗯，好，我哋听下马先生嘅电话， 马生。早晨，马生， 系黄生啊，林生，早晨， 冇系系， 你头先你哋话黄生话嗰个李明博嘅登上读到啦， 系， 其实环球时报入有讲乜啦，又话佢话派乜不派物啦，其实你哋唔好咁天真啦，中共而家边度有能力打仗啊？你唔好睇小日本仔啊，中共嗰啲军队咧，第一。是我嚟对住自己啲人嘅嗰啲军队就係要对我唔得嘅。第二呢就係、是、呢佢啲军队淨係识得呢同志们好首长好咁嘅啫，边日俾人睇嘅。 即係做样嘅啫。 啊啲报警靶嚟㗎嘛。 人样立枪头你认为佢冇能力作战係咪，今时今日嘅中共你认为係冇对外作战嘅军事能力，你係咪咁认为呀？ 话嗰啲叫仗义队嚟㗎咗喎。 系冇，佢一定系冇对外作战能力。唔好讲话有美国喺后边啦。就算冇美国喺后边，佢都唔敢啊。点解咧？因为佢个民愤太深啊。即系入边咧，入边咧，佢惊入边多过惊出边。如果你尤其是啲军队，嗰啲心咧都唔系为咗国家噶，已经即系为咗一份职位咁样。我以前我喺大陆做嘢。即系做嘢咧，做啲生意咁咧，做咗二十年啦，由八九年六四嗰年开始啊。我请嗰啲人咧，听过嗰啲喺以前喺教训越南嗰阵时翻嚟嘅， 系 死好多人啊，打越南仔都唔掂啊。你嗰啲人话佢越南仔埋咗啲地雷喺嗰度咧，佢唔识得，佢冇办法扫雷啊，搵啲人去扫雷啊，嗰啲人系咁冲，死好多人啊，所以又。所以咪唱血染的风采，咁咪就 系 咁咯。 系， 所以佢而家民愤咁深，点样去打对住外敌啊？如果佢一对住外敌入边一乱，佢中共垮台噶。 呢个都系一个角度嚟，好多人都咁分析。呢、這个马生呢个讲有理据嘅，其实因为佢个维稳费高过成个全国国防总开支嘅数字，说明一切。所以马生讲呢个系一个角度，同埋系有理据嘅逻辑，啱嘅。好啦，多谢马生啊，咁到阿邓生嘅电话。早晨啊，邓生。 系早晨， 早晨，早晨，系 系。咁我想话俾你知咧，因为今朝你讲话佢哋今次有安全咧，其实我系好担心佢哋嘅，因为我自己零六年我经历过嘅。 哦，即系你有份去 零六，我梗系有份啦。 哦， 我梗系有份啦，所以即系唔好讲得咁轻松啊，因为当时我哋见到咧， 系 即系我谂断断估估咧，话有廿只军舰包围我哋嘅。 哦， 净系撞埋你嘅，撞死你就好遗憾噶啦，佢遗憾一句就得噶啦，吓冚唔冚旗呢啲咁嘅旗你冚咯，吓即系唔好咁轻率，所以我而家系好担心佢哋，我话俾你知， 哦， 吓因为佢哋有飞机有战舰，同埋即系争住出埋水炮，一出水炮咧就好大剂噶啦，因为我哋当时已经做晒所有防御工事，但系我哋嗰只一百尺咁长嘅渔船，等得几耐啊？是好危险的，所以真的不要那么轻率。即是我自己经历过，即是我真的有种，我自己个人有种出身入世的感觉的。 是。咁但是 对他来说，他都匹夫有责嘛，真的。 他。我不是匹夫咯，不过未老。 咪但是 问。老匹夫。 但是问题现在你觉得阿牛他们今次出海是不是轻率了呢，如果你这样看。 其实你都知道06年之后呢，是我们今次第一次成功再出海。 啊、 之前呢即是政府又拖拖拉拉，阻阻拉拉，又食环署又乜又乜。 嗯、 其实今次呢我都不敢肯定。啊、不过呢我又觉得梁振英这条友呢、啊嗯、即根本就找我，即同大陆一线咯、啊嗯、有需要就找你班友去死咯，死就没遗憾两句咯、 嗯 啊、不死咁就冇事咯，又支持一保钓咯。 嗯、 即是呢啲咁嘅，你都知啦，即大陆讲成日讲埋晒啲废话，即出名咩《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论都唔敢出《环球时报》。 系啊，系啊， 古古惑惑， 即二线报纸嚟噶嘛，嗰、那个软性报纸嚟噶嘛，其实系 软乜嘢啊？你讲嘢有理有节先得噶嘛？你一学做俄罗斯佬，学韩国佬啊，唔好喺度废话。喂，大佬，我成日都讲呢个字，我哋出海啦，话俾你知我感觉系咩？好似社团气卒咁啊！我你去死啦！ 嗯， 啊，你死啦，即系你唔死，你好彩。 咁因为中央政府冇行动支持啊，冇外交同佢自己个所谓嘅军事支持咧，民间咧只能够姿态性嘅抗议嘅啫。好啊，多谢郑阿邓。 知咩词啊？我讲多句，知咩词啊？吓，我哋星期一。去解放军总部递信，信都唔接啊！人民自卫兵我批， 有同你拍低个影像留念啊！佢系吓， 佢离远拍低我的影像， 系咯系咯 吓 吓， 吓信都唔敢接啊！所以你话喂，如果你系梁振英系有吉屎嘅吓，咪同解放军讲咯，系咪？即系如果佢咁都唔敢做，琴日喺话你废话，希望啊我哋平安翻嚟，你肯忍啦，唔该叫你呢、這个字，可能你出唔到街，不过英文 collect skin 啦，叫佢。 OK， 好啦，多谢晒邓生嘅愤怒先，啊去广告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升小学，你想揀名校私立定直资呢？面试题目点样答呢？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我麦润秀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嗯，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小一面试准备，打开名校面试秘笈，留意逢月尾嘅星期五晚上十点到十一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嘅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一齐筹划升小一青云路。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我收到消息咧，听到嗰度一带嘅海域嘅天气咧有恶化嘅迹象。我希望咧，佢哋能够喺宣持国家对钓鱼台主权嘅同时咧，能够注意天气变化嘅情况，能够咧系注意安全。我希望咧，佢哋能够顺利同埋安全咁返航。佢哋而家喺钓鱼台同埋台湾一带。天氣同埋海面嘅狀況咧，特區政府咧係會盡辦法咧係跟進。總之一句咧，就希望我哋嘅船上嘅人士，尤其香港居民啦嚇，能夠注意安全。 好似又讲紧水上安全同埋陆上嘅交通安全运动咁啊！ 你以为系呢个下令营嗬？ 系咯。 嗱，其实梁振英咧就讲嘢永远都言不由衷啊！刚刚梁振英讲嘅关于呢个保钓船啊，我哋出咗海就去保钓嘅问题吓。嗱，其实梁振英讲咗呢个问题里边咧，佢就冇交代到一个好关键嘅位置，就系咩咧？头先嗰位邓生都讲咗，06年成功出海之后咧，即系曾荫权咧连任之后咧，其实根本上香港呢啲保钓船咁样离唔开。唔到香港水域嘅原因就系海事处用好多行政手段，话你嗰啲健康啊、卫生啊，定唔知咩嘢设施啊，定唔知咩咁样嘅。 有试过话佢哋咧唔系合格嘅，系渔民添啊嘛。 系啦，冇错，又唔系渔民，系咪？即系嗰类嘢。总之简单啲讲句啦，香港特区政府唔俾你去保钓咧，佢有足够嘅能力唔俾你去保钓嘅。嗱，应该话咧，即系作为香港，即系作为新闻界咧，我提议香港各大嘅编辑部咧个采访组就应该要。当呢个位嘅，究竟点解今次阿牛佢哋咧，其实无端端就出咗海嘅，乌龙龙地啊，即系知唔知啊？佢本来咧就系讲咧六年啦，阿林毓华六年都唔俾你出海，点解今次俾你出海？而梁振英就讲话佢哋系强行出海啊，就系强到出海嘅，即系你未得梁振英特首同意，你认为只保钓船可以离开到香港水域咩？系咪啊？阿林毓华，即系所以我觉得咧，今次即系梁振英本身系言不由衷。啊！不过讲翻今日咧，嗱，一周刊咧又出版咗咯，一周出版咗咧，你知道啊？大班人唔喺度啊，冇咗个愤懑嘅冤家，因为一周刊咧有个叫中环人语，你知道就系个笔名叫钟精华，即系佢嘅社长啊杨维康嘅专栏嚟嘅。咁啊，上星期嗰期咧就已经有讲咗。DBC 香港数码嘅问题嘅咯，咁大班就讲咗成招啦，已经系嘛，同你一齐喺度，你喺度啊，当时系嘛， 我喺度听嘅， 喺度听， 因为佢两个冤家嚟嘅，就几廿年嘅咧，就系叫做狗咬狗骨噶啦。啊，咁咧就即系杨维康又唔放过啊呢、這个大班啊，大班亦唔放过杨维康。咁今期啱啱出版咗我哋编辑部咧，即系我哋监制啱就攞咗一本入嚟，佢又讲起呢个数码广播大和解，不有 question mark 噶吓、啊，又有问号嘅。 几有趣啊！佢第二段咁样讲嘅，佢话事实上咧，亦冇嘢咧系拆唔掂嘅。讲到底，深圳李嘉诚生意佬而已，生意佬最叻系咩啊？就系咧俾路俾条路人行，唔好赶狗入穷巷，否则咧俾佢反噬一啖咧就唔斩鬼啦，系咪？咁我睇完之后咧。赶狗入棚啊！嗰、那个狗咧就睇嚟可能就系嗰、那个吓、啊、姓王嗰个咯噃，系咪咧？ 王楚标想讲系咪？你冇姓王嗰个咁客气嘅，你觉得？佢、啊、就完全用晒啲深圳李嘉诚嚟听，睇唔明嘅一般人，啊、即系你哋唔会明嘅。你首先要明系咩咧？各位即系普通嘅啊，即系我哋啲普通市民咧，首先你要明嘅咧，就要了明白咧，郑经汉同杨怀康呢过去嗰二十几年啲恩恩怨怨先。咁你依个就怼佢一个，嗰、那个就闹佢一招，咁、那、嗰个又再写一篇，嗰、那个又闹一招。所以佢哋写啲稿咧，睇你读完之后都我唔明嘅。其实你问我就唔知你讲乜，其实我都唔知佢讲紧乜。即系简单啲讲，佢意思有得倾嘅。依家大班咧同王楚边好似势成水火啦，跟住咧就话依家佢就话清盘啊嘛，系咪啊？话依家深圳李嘉诚即系讲王楚边啊，其实王楚边就话入状纸，即系入品啊，申请就委出临时清盘官，就查清所数码广播盘数。此言一出，就马上有人大嗌个马上有人嘅意思，即系郑经汉啦，系咪啊？咁就系咁搞法，即系要一铺清我袋嗱。依个系标题。嚟嘅又系今期琴日出版嘅《东周刊》嘅一个大班嘅访问嘅标题，系咪一铺清袋？系咪咁噶？咁咧跟住佢就话啦，威胁大成咁，你话会唔会想办法拆掂佢咧？嗱，佢纯粹系猜测嘅。咁呢个就系话，即系两位咧冤家。啊，亲家佢哋叫系嘛，大班主要叫亲家嘅，咁啊杨怀康系佢亲家，咁佢又杨怀康亲家，咁今日我就冇咁多愤懑嘅，因为我自己喺度讲，作为一个主持人咧，我就觉得喂，咁你两个你左闹右闹，啊林毓华，我嗰日咧就前几日我同一个行家食饭， 系， 咁佢又提到一个观点，佢话喂你哋 DBC。由早听到晚都系讲你哋 DBC 嘅事、嗯， 家事系嘛？ 系啊，家事佢话，喂，系咪真系咁重要？对香港市民嚟讲， 重要噶。 佢话由朝头早七点半， 如果你觉得定位呢件事系涉及到呢个言论嘅自由，系咪有政治打压咧？如果你话系嘅咧，就真系众人的事。 系啦，我都系咁回应，我就话，即系点睇呢个新闻、 嗯？ 如果纯粹你话，喂，呢份系一个普通嘅商业机构里边嘅内部嘅董事嘅争拗啊，经济问题啊，咁呢个根本就唔应该攞出嚟讲。因为其实唔系一件新闻嚟噶嘛，但系掉翻转，如果你将佢归纳成为香港依家，由于我哋换届啦，特首上任之后咧，西环治港啦，因此咧就系一个传媒机构，一个公共大气电波出现咗啦，啊，出现咗个问题就话唔啱听，甚至我哋讲真话，阻碍咗特区政府施政。或者是阻碍了西环的管治，导致到他呢使用一个无形的手，令到董事局不和，导致到 DBC 要滅声，成为了无言的结局啊。九一之后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就是一个香港人的事，那么值得由朝讲到晚的、哦 嗯、是不是昨日在街有得卖，今日才叫出版的东周刊都有篇的专访的。不过呢个新闻物专访睇完之后，当然啦，我哋可以好明显知道大班睇完之后一定好唔高兴噶啦吓。 不过佢又唔喺香港，唔知睇唔睇到。其实我哋想尽量联络佢啊，做下反应嘅。不过我哋幕后同事都揾紧佢，你知佢啊，即系行踪飘忽，都唔知佢喺边卷。 喺美国，佢喺美国。 喺美国噶系嘛啊？ 昨晚咧，我有个朋友系揾到佢嘅。 哦，系嘛哦。 嗱，我睇完成篇文章之后，我都觉得好高兴，就话咧，佢成日就话翻嚟香港识错咗我。然后我发觉睇完呢个篇报道之后咧，或者呢个专访之后咧，原来佢识错咗苏泽光。 哦， 原来苏泽光咧介绍佢识佢啊，识阿黄楚标嘅。 哦， 唉、哎，呢、这个大头佛啊，真系吓。 咁啊，真系几真系觉得就呢、这个嗱，首先 Jack 苏 单嘢好大热啊，真系。 系啦，好大热啊 ！Jack 苏个名都叫做又冇 Jack 苏啊嘛，佢名叫 Jack 苏，其实就系冇 Jack 苏，系咪先啊？咁但系就识黄楚标，黄楚标又系冇 Jack 苏。你知道黄楚标系咩人？即系一个国内嚟香港。 嘅暴发户，佢而喺大陆深圳都即刻讲啦，杨惠康都即刻讲佢啦，呢个深圳李嘉诚啊嘛，喺深圳搞地产一定要官商勾结，唔系点收地咧？喺咁嘅情况之下，佢自然地咧就代表紧一啲某啲佢自己个人嘅利益。咁你揾佢作为咗 DBC 嘅股东，自然一定出问题啦，系咪？因为佢一定喺西环嘅压力之下，佢一定要听西环讲，因为佢要保障佢大部分喺深圳嘅经济利益啊嘛。 我谂咧，如果你又真系如果从嗰个系阴谋论角度嚟讲咧，都唔使讲呢个系西环有冇干预啊。 系， 如果成个系局嚟嘅，我就局你大班攞3000多万现金出嚟玩一铺你中意玩嘅嘢，我跟。然后咧，即刻咧，而家咧抽你后脚，几大剂啊！真系， 哇咁险准， 都未险、啊。然后佢就话咧，喂，有得倾噶，合资格合理价钱，我卖埋我份俾你。 哇！ 第二毒招啊！ 咁呢招要大斌就按埋佢层楼，就买埋佢嗰部分，先嚟停你牌，要你全部清晒袋先嚟香港。 呢叫奸中之奸嘅奸计，呢、這个就系、 是。不过嗱，呢、這个就真系纯粹阴谋去估计啦。不过我自己嘅觉得咧，即系我啦，即系喺参与 DVC 嘅过程咧，我12月8日上班嘅，到呢家8月15日就未够一年啊。即系我个感觉系咩？ 有冇拖欠你人工？ 冇，咁啊冇，绝对 有冇管理不善？ 喂，唔敢讲喎呢个，啲同事个个望住我，我 operator 哥哥喺度笑紧，我点敢答你啊呢句？ 咁你喂讲真话啊嘛？你话从你眼中睇，可能你话我睇只系睇到咧吓，呢、這个叫做核子摸象， 系 啊呢只大笨象咧个鼻好长噶，识喷水噶。嗱、啊，呢、這个大笨象只脚好粗噶，嗰啲皮鞋湿湿噶。 嗱，我自己系咁噶，林玉华，我自己参与咗，即系我自己参与咗好多不同嘅媒介，你都知道，电台啊、电视台啊、报纸啊、杂志做咗好多份啊。即系我一直都好乐观啊，对 DBC 个原因就系咧，我睇到一样，我同大班又讲过，我自己咪都讲过好多次嘅，我就用最简单去翻最 basic 啊，即系最原始起步去睇一个叫供求关系。我认为目前 DBC 咧作为一个在香港嘅大众传播媒介咧，佢提供紧一个咧。就是比较目前市面上冇嘅冇嘅供应，而呢个供应系有需求嘅，所以我话同我讲咧，我一直都好乐观嘅，我讲过好多次噶，我喺大班面前就讲过，喺咪前面就讲过，我到依家都咁讲，我好乐观嘅。你话喂乐咩观啊？遣散都信都派埋啦，仲乐观？咁我话我都乐观嘅，我到呢依家都乐观，系真嘅呢个系。我原因就系话。个产品有需求，冇供应，而我哋提供咗供应，我认为呢个就系乐观啦。我个基础就系咁啫，其实。 咁你嘅乐观咪同呢个系中文大学嗰啲苏教授好唔同咯？ 我哋好，我同佢好多唔同噶。 佢 我同阿苏玉基唔同，因为我睇事物个方式唔同。我成日好简单啫，我就认为多一把声音，就新闻自由多一份保障，言论自由多一份保障，因为我自己认识嘅新闻学。咁苏玉基当然学位好过我啊，跟住又 我又唔知喎。有时候咧，啊唔系讲苏教授啊，好多大学入边啲教授新闻系嗰啲就话喂。谂下方法安排我啲同学咧，有机会暑期实习啦。 烟抢嘛，唔够地方烟抢嘛，因为好多新闻学生噶依家， 系啊，好多 间大学都有新闻系噶，同埋好多人读噶，100多200人读噶，一班里边，喂都唔够地方，搵地方做烟抢。 咁你话资讯科技界或者广播界系咪应该多几个山头先至好咧？系咪啊？ 咪永远都啱嘅呢个林旭华，我无论佢系属于左派、右派、国民党、共产党都啱噶。好啦，时间到啦，要讲拜拜啦， 听日见，拜拜。